29,489点，升438点，总成交金额32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7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7点，升2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蚊，升5蚊。美团点评53.75，升8.5。中国平安89.5，升1.6。建设银行6.87，升0.4，升0.04。融创中国40.5，升0.4。华夏生物三百系报47.2，升0.3。中国医药4.64，跌咗3仙。友邦保险78.95，升8毫。南方 A 五十14.98，升四，升3.2。安石 A 五十14.92，升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222，瑞士法郎7.881，澳元5.591，加元5.878，新西兰元5.361，欧元8.8129，每百日元对港元7.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644点，升438点，港金现价报12,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18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91.88美元，賣出係1,292.1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講大埔公路去翻九龍方向咧，近住水塘灣位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車線封閉，來回方向咧都係擠塞。就受到交通意外影響，大埔公路去翻九龍方向近住水塘灣位咧，部分行車線封閉，來回方向咧都係擠塞。較早前維園道去翻東區走廊方向咧，近住上橋位嘅壞車已經拖走咗，一大車多。另外，龍翔道天橋去翻觀塘方向咧，近住彩虹村快線嘅壞車亦都拖走咗，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就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車龍就排到去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回景花園。最后提翻大家啦，铜锣湾受到爆水管影响啊，而家车辆咧暂时禁止由谢斐道去翻天后方向右转去波斯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个 type 我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4月1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啊！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2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1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联合主办 第二十八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四月十号隆重举行。 获提名最佳男主角悲剧、正剧嘅包括 吴家良、初三香港话剧团、 高汉文、原则二零一八新版香港话剧团、 卢志新、罗生门、中英剧团。 听众可以上港台网站 rthk.hk 参与最佳男女主角竞猜游戏， 截止日期四月九号下昼一点。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啊， 早晨啊，黑豹，早晨啊，蚁侠，早晨啊，猪猪侠，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猪猪侠，早晨啊，黑豹，早晨啊，所有我哋风骚嘅听众们，早晨啊，四月一号啊，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 即系我哋好似小朋友咁样咧，因为新学年咧，就算你已经系中四啲学生咧、都要好似人哋中一嗰啲咁样咧，我要买新书包。我有新笔考， 系 啦，即系我哋喺呢个四月一，我哋系继续做紧乜嘅浪潮里边咧，我哋都要啊，换换个新装啊，话 冇错， 喂，我哋都要一齐迎接新嘅一天。 系啊，我会话咧，我哋呢三个嘅名号啊，即系包括有猪猪侠啦，有黑豹同埋蚁侠咧，我自己都觉得咧几切合我哋三个人本身喺现实生活里面，喂，点都可以做翻次超级英雄啊，系咪先？ 系咪即系都好贴切咧？嗰啲能力上面， 我自己诶几满意蚁侠嘅，系啊，即系我阿曾志豪帮我哋谂嘅，其实系咁啊，猪猪侠你都冇得走噶啦，系咪？ 唔系，即系其实你话。猪猪侠啫，其实我系蜘蛛嚟噶嘛，系咪？咁蜘蛛侠我好受欢迎嘅，系我都中意佢嘅。 咁你记得用你嗰啲， 我中意弹嚟弹去 去捉嘢咯。 系啊，我就网购晒所有嘅 coupon 啊嘛。 系啦，我啊矮侠啊嘛，细不过我能力大。呢、這个好紧要噶嘛，系咪先？ 系啊，蚂蚁捞先 生，系啊，蚁侠咁样好 super heroes 嚟噶嘛，系咪先？ 系啦，我能力就冇乜需要隐瞒啦。 咩啊？ 都系歌喉啦，你听得出啦。 音波功，你功，其实我觉得你嗰只黑豹咧系个特别嘅能力系面皮厚咯。 哦，唔系， 即系你点样唱，我哋话几难听都好，你都继续唱咯。 系啊，唔会啊，面皮再厚，我啪炮个利爪好锋利啊。 系啊，嗰张嘴啊，系几咁锋利啊 吓。我谂住系高音升高两格，我 sharp 咗佢。 真系，真系净系关于唱歌。 OK 啊，总之你嚟紧都听咗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系啦，唔单止咧会有一个我哋咁样嘅新嘅名啦，有新嘅色 tune 啦。今日咧亦都会有新嘅环节咧，一阵同大家分享嘅。 系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一阵先讲多啲啦，好冇？ 但正所谓啊。有人就漏夜赶科场、 嗯、 但有人就琴日就归咗故里啦。 係。 係啦嚟。 我唔知道，因为其实我觉得即呢件事对我嚟讲都係一件大件事。因为阿田呢礼拜五啊係咪 礼 拜五礼拜六有搵过我嘅，就係、是、问我佢话因为呢琴日呢就係、是、玩玩星期天，我哋呢好多二台嘅节目呢都会转新装㗎嘛。 嚟 緊呢都会有新嘅主持去做。阿田呢就放低呢一个你主持咗几多年嘅节目话。 十、五年啦都係啊，数数手指，其实喺一个星期六日嘅节目嚟讲做咗十五年都 真系我都 好耐啦， 都唔系长，但系都唔系短咯， 都好长啦。因为唔单止阿田啊，仲有一嗰班本来系小主持，而家已经系读紧大学，有啲系毕咗业，已经出紧嚟社会度做嘢嗰班朋友仔。咁我就做咗一年啫。阿田好好，阿田真系好人，佢特别打电话问我，系问我：喂，阿祖啊，你想唔想封烟啊？讲下感受啊。跟住我嗰一刻咧，我就觉得。点会系我讲啊？我做咗一年啫嘛，讲嘅话梗系阿田同埋呢一班已经成为大主持嘅朋友分享一下啦。 系啊， 咁我 就 唔使啦。 系啦， 你哋讲啦， 你哋尽诉心中情啦。咁于是乎，我请嚟咧阿请我 Michael 梁继章嘅，不过佢有事未能出现。 佢第一代嘅。 哦，系啊，系啊，我同佢一齐做第一代嘅。咁跟住咧就 Cushion 咯， 做 Cushion 啦。咁琴日咧就唔系我前日咧就邀请咗，喂，我哋封唔封烟啊？定系今日不如翻嚟做 live 啦咁样。 翻 咗嚟系嘛？系啊，佢琴日翻咗嚟做，同我陪我做咗两个钟头节目啊，佢好开心。佢都系叫做送别二台啦，叫做 系， 即系因为佢都系 嚟紧会有新节目 嚟紧，系啦，佢嚟紧有一台有新节目，咁所以咧佢都系咁好啦，我就喺度完成埋二台嘅工作， 光荣任务， 跟住咧就去一台啦咁样。 鬼知咁样，可能又调嚟调去咧，之后 都系 都系香港电台嘅节目啫。 喺呢一刻就系啦，咁琴日就邀请晒所有我哋嘅大主持啦，咁跟住睇翻又不至於要喊嘅，因為即係我哋都仲聯絡噶嘛，係咪？咁我哋跟住就夜晚同佢食咗餐飯啦，咁跟住即係琴日嘅節目好開心。不過咧就好多聽眾就喺個面書度留言噶，做咩唔做啊？我每朝每個禮拜即係好多謝每位聽眾咧，喺即係星期日咁早咧八點鐘嘅時候咧就聽晚晚星期天嘅，即係好多謝佢哋，因為即係星期日係本應係放假時候啦，但係佢哋都話我聽咗十五年啦，睇住佢哋大咧好有感情嘅，咁樣好多小主持都唔捨得佢哋。 轉曬嗰啲叫做成熟聲噶啦， 都係 即 係 嚴格嚟講老牛聲 出咗嚟工作噶咯喎，而家嗰啲， 但佢哋翻嚟嘅時候會唔會都話甜甜咯？ 唔係啊，喂翻田姐姐啊， 姐姐 我係咁叫佢噶， 姐姐啊， 你應該最唔捨得係呢一個稱呼，因為自此之後就冇人再叫你桂花田姐姐噶啦。 佢哋都依然叫我做桂花田姐姐嘅，佢就連羅啟新佢都要羅啟新哥哥㗎，佢哋。 你哋兩個受得起咩？ 係啊，不變長青嘅呢個。咁啊，跟住就我睇之前咧，即係上個星期咧就揾翻啲，因為我真係都係一個垃圾婆嚟嘅，即係唔會話咧我唔做咧， 儲咗好多嘢， 唔做咧就掉咗啲嘢佢嘅。咁所以咧我就由第一代梁繼章同我一齊錄嘅揾揾星期天嘅 Jingle 咧，直至到去阿祖。即系我依側邊轉咗唔同嘅人啦，我都錄翻 咗好多個男人啊！你 係啊，換咗好多個男人。咁咧，即係我都喺節目裏面播翻啲即係舊嘅 jingle 出嚟，等大家回味下咯。咁啊，啲小主持嘅聲音我都有同你錄 jingle 噶嘛。 嗰啲佢哋值錢。 咁佢哋跟住就話。呢个边个嚟噶？咪你咯，妈咪系我啊！即系佢都唔记得到自己细个嗰把声。 我头先一路听咧，我觉得好似一个妈妈咧，即将就要同一班小朋友咧，佢哋去外国读书啦。佢就突然间咧围住一班人就话：嗱，阿大强呢个咪你细个咯？你睇下你块尿片，阿妈仲 keep 住啊！咁样，哇，好温馨。 其实真系温馨， 好似嗰啲真系阿妈妈讲故事咧，成班而家就中意鸭仔成长啦。 系啊，更温馨嘅就系啲听众咧，有一个听众咧就喺个 生埋仔啦，已经 喺我哋。面书话咧，第一次参加玩玩星期天嘅时候上咗嚟节目咧，跟住佢影咗张相咧，去 send 翻俾我哋咯，跟住我十五年前嘅样咯， 犀利啊！你谂下几厉害， 真系好厉害，其实都好开心，多谢听众嘅支持啦。虽然唔舍得啦，但系我觉得都系时候都要休息啊，因为我啲大主持咧，佢哋真系今年好多四个咧都系读大学四年班要毕业啦，咁有啲已经做紧嘢啦，咁所以佢哋即系嚟紧都日子会忙啊，咁所以就咁不如。就咩啦，大家都有佢哋嘅发展啊嘛。 系有冇买散水饼请佢哋食？ 咁又冇， 佢哋食散水饭啊，成日一齐食饭啊， 我哋三杯三 杯，好开心嘅。 糖水添系啦。 嗱，你礼拜日咧都叫即系完成咗呢个工作，好开心。 系啊，完成咗呢个任务咯，我觉得系啊，好开心。 我礼拜六都完成咗一个任务， 你又劲啦，个 心跳嘅个任务会令我， 我觉得佢就已经又再上多一个电梯啦。 哦，咁当然啦，喂，你睇少佢啊，黄耀祖真系唔系少嘢啊， 又上多个电梯咯，而家 讲嘅系咩咧？我礼拜六咧就帮咗手啊，做呢个演艺人协会啊，佢哋咧就成立咗一个慈善筹，即系变成咗一个慈善嘅组织啊。咁啊就宣布呢一件事啦， 亦都有个筹款晚会嚟嘅。咁大家就有一啲即係有钱嘅朋友啦，或者电影公司嘅朋友啦，就买咗一啲台咁样呢。据我知道啊，吓佢哋冇官方嘅宣布，咁我都唔讲啦。个筹款嘅数字都好好㗎，即係都几吸引㗎。 都七百位数字係咪？ 係啦，咁即係乡下，我有绝对要乡下仔出醒嘅感觉。因为首先呢就话。 大场面係咪？ 大场面 个大明星。 係呀係呀。 你噏到嘅都有啊，即係首先嚟我讲下讲埋有边一个有份上台致辞啦。首先呢就历任嘅会长，包括有志伟哥啦、成龙大哥啦，到而家嘅阿古生啦，都叫阿古生，古天乐啦，係咪先？即係你諗淨係呢三个已经哇，好劲咁样啦，系咪？另外出席嘅嘉宾仲有刘德华啦、郑秀文啦、吴君如咧就同阿钱嘉乐上台玩咗一 part 咧，星星同学会添，捉咗啲嘅 artist 朋友咧就上去即刻问问题，哇，好刺激啊咁样。咁跟住咧就仲有唔同嘅表演啦，因为佢哋有个主题咧就系同传承有关嘅。当如果而家最即系最新嘅一对男子组合就系 Mira 啦，佢系 crossover 同草蜢一齐跳， 哇，正喎。 哎、我想 睇到 咧， 系 啊 系 啊 系 啊，好似好 cross。好似正喎呢個組合。 而阿 Mira 咧同埋草蜢仲一齊就做翻呢個忘情森巴舞。哇！但我想話俾大家知，真係嗱 ，Mira 年青力壯啦，係咪先？即係年青人啦。 係。 冇乜輸啊！但我話草蜢， 係係係， 我真係好睇到咧。哇！大家嗌到不得了啦，嗌得最勁就係喺我隔離嘅 Alex 啦。哇！我職業性身出喎，咩都聽唔到啊。跟住另外咧就有兩個嘅一位男歌手，一位女歌手咧都同樣就係帶領住啊唔同嘅年輕一輩嘅歌手。有啲講真，就算我做電台，我都唔係好認識啊，即係新到咁樣嘅地步。 哦，即 係 一啲新嘅， 係啦，真係好新嘅。女歌手就係 Joey 容祖兒，男歌手就係軒仔張敬軒啊咁樣。咁啊，仲有咧星光一。入到個地步咧，我見到小紅姐啦，華哥任達華啦，即係總之咧，全場都係 真係勁喎，真係 我真係好冇用啊！但係因為我怕醜啊，我 即係 你都怕醜 嚟。我有影相嘅， 佢一心諗啦，哇！如果我去同佢逐個打卡，咪真係變咗阿錢啊！佢一諗到依家，佢就唔做啦。 但如果佢想精選嘅話咧，又唔知精選邊個咁樣。 但其實佢哋每一個都好 welcome 咧，去俾大家影相嘅。咁但係咧，我真係有啲尷尬，我淨係夠膽同已經係認識嗰啲嘅朋友，咁就會影相咯。因為嗰日有主題㗎，嗰日咧就係叫個未來主義，就係個主題啊。所以之前咧都要特別揾人咧，即係因為 著住啲好 cyber 啊，好似好未來感覺嘅衫。點 有冇著太空衣啊？ 有老虎係著太空衣嘅，太空人有件衫嘅咁樣，即係大家都好俾心機㗎。Alex 就閃曬啊咁樣 ，Alex 都係另外一位嘅司儀啦咁樣，我都有份幫手咧，就做少少嘅司儀咁樣啦。因為開頭好驚㗎，係安安姐揾我㗎嘛。如安安小姐，咁你要知啦，喂，真係時裝達人嚟㗎喎，安安姐叫到 嘅話，佢咪話我你唔緊要，你唔使擔心啊，你著咧好容易揾到童裝就得㗎啦。 我先難喎， 未來主義喎，唔係成揾童裝做啱㗎，大佬。 裝個身材，但係著出個潮流嘅味道， 係啦， 所以 全部短身 都係矮盒啦。 我係一半嘅啫，我套衫得，我件西裝啦係得一半嘅啫。咁但係咧，即係第一次咧，我完全感受到咧，就係嗰啲女明星啊，要有嗰啲手影啊、行紅地氈啊，佢哋嗰啲通常啊，女明星咪好性感，又要黐曬膠紙啊。 要黐胶纸， 我唔止黐胶纸，我话俾你知，我做咗啲乜嘢要 增高鞋， 增高鞋梗系有 啦， 大眼仔 有冇 大眼仔 咩啊？冇大眼仔，系啊，我掉咗个眼皮先啦，咁样 咁冇理由再 gel 多五寸头发噶， 因为咧我嗰件衫咧系一半件嘅西装啦，咁所以咧如果我一喐嘅话咧，我另外嗰边咧嗰啲恤衫啊会飞晒出嚟，咁啊好似溜溜悠悠咁样咧，所以我的而且确系第一次黐咗胶纸。 喺个恤衫个位度， 系啦，同时间咧要坐啊，要起身啊，各样嘢咧系要好斯文，同平时我做嘅嘢完全唔一样嘅、 哦，即系收敛咗啦， 收敛晒啊，深呼吸一晚啦， 仲要。即系你都惊走光嘅， 我唔惊走光，我惊肥嚟肥佢啊。 咁嗰日咧有冇有冇咩 秘闻？ 唔系，即系譬如会唔会仲有嗰啲黑面啊？ 即係座位安排不善啊！ 嗰啲嘢咧，即係 個個都開心，仲有特別環節魚賓添。因為頭先我講咗咁多嘅表演之後咧，到最後咧，即係大家都係一個籌款晚會啦。大家肯捐錢嘅話，咁啊咁多位大明星梗係表演啦。 有冇邊個腳骨俾人敲得特別大力㗎？ 咁你話如果古天樂 有冇玩射波嗰啲咁嘅嘢？ 會係點啊？ 咁梗係好多錢可以。 咁我腳骨敲到砰砰聲。 你諗下喺嗰一刻呢？喂嗱，阿古會長啊嘛，咁啊首先咧就第一個咧就俾司儀們咧就拉咗上嚟，你唱啦，你要唱歌啊咁樣。 佢咁啊，阿古山就唔肯自己一個唱，但係佢真係有唱。 我相信佢會肯唱嘅。 佢就拉埋草蜢同佢一齊 唱。 男朋友喂， 都 係 呢個經典。 我聽到古天樂唱男朋友， 你一定 係 啊！ 我呢定系咩啊？ 敲到几多？敲到几多？ 我又冇话一首歌几多钱嘅，冇嘅。总之就大家诶愿意捐钱揾工作人员就得噶啦。我哋就继续做表演俾大家睇咁样。 厉害厉害！ 咁喺嗰一刻咧，哇！全场嗌到傻咗，俾古天乐男朋友系咪先？现场唱 系啊，拉部男朋友， 攞奖都冇唱嘅大佬，系咯，男歌手奖都冇唱啊！我听到啊， 问题系草蜢同佢一齐唱嘛，咁先劲啊嘛，系咪先？ 其实古山一个唱都劲噶啦，已经咁样， 系好精彩嘅呢只成晚嗰啲啊，即根本冇冷。 哦，咁完全冇嘅，完全冇冷場。 咁大家都係好 high， 好開心啊！ 同埋都有啲咧，即係即係少少是非嘢可以講嘅，即係我目擊到啊嘛。因為咧就阿成龍大哥來唔時都舉呢啲咪英勇嘅表現咯。 佢咪自己搶麥啊！ 佢係會走上台嘅，搶麥嘅都真係。 肯定 係。但係點解咧？ 夠長， 係啦。唔係啊，我係新歌咁。 因為個原因咧就係咧台下面啊，大家太開心啊，又飲兩杯啦，有好多朋友又可能想捉住啲明星們影相啊，各樣嘢咁樣。嘅时候咧，阿成龙大哥就成日走上台，大家坐低，台上面有表演啊嘛，坐低，嗰啲 个好啊， 即系叫做空姐大队长啊， 系啦，而阿成龙大哥咧，可能咧，阿志伟哥咁讲嘅，志伟哥成日，因为阿成龙大哥讲下咧，就会唔知点解转咗 channel 讲咗国语噶啦，因为 好不其然啊，唔知啊，即系佢啲两文三语咧，佢惯咗， 好流利， 即系佢要咧，即系应付晒所有，可能在场可能都有其他， 都真系嘅，因为有好多买台嘅朋友咧，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系咪新加坡又有，台湾又有，内地又有咁样，所以成龙大哥咧就成日都讲。就會講咗國語，跟住志偉哥就話：今晚我哋一個 language 就得噶啦，佢唔係講 language 嘅，我哋今晚淨係廣東話就得噶啦， 都係一個 language 咁樣。 哦，係啊，我咩 language 咧？大家共通 language 係啊，跟住到大家咧，即係完啦，飲咗兩杯咧，我好開心，我同阿志偉哥傾咗一個偈， 係啊， 係啊，即係志偉哥捉住傾咗幾句咁樣，咁跟住咧，我真係覺得啊，講咩就講，大家講咗啲咩就唔講啦，但係即係有機會可以同咁多前輩共聚一堂，前輩們咧真係會好無私咁樣俾意見我啊，即係話點樣做一個司儀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哇！我真係猛咁樣多謝， 最緊要擘大你眼先得咁樣，起碼睇 嗰個就我諗志偉哥都死咗心噶啦！哇！呢個男仔你隻眼細到咁樣嘅話， 但係你都做司儀 喎，唔係咯？跟住佢就話：咁你今晚啲錢你還翻出嚟咯喎，塞錢落你袋咯喎，已經 係啊，佢塞咗錢入我袋啊！即係嗰一刻咧，我覺得真係啊，前輩真係前輩，佢講嘅小，即係一個小嘅 notes 嚟嘅，但係我覺得係會令我不身受用嘅，真係好感激志偉哥， 太好啦！所以喺呢個傳承未來嘅日子裏邊，我哋要一齊努力啦。 今日四月一號， 冇錯， 好多人都掛住佢， 都係一種感情不停傳承落去。 冇錯，我哋去到邊都會掛住佢， 哥哥。 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动恨，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凭住这风长夜朋友，但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凭住这风长夜朋友，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连我讲不出再见。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 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意外将心中空隙修补，试着偏锋，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长夜抱拥。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抱拥。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停住这风。长夜朋友。 是要等埋佢呢两下，我哋先至开咪讲嘢嘅。 喺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记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不会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有关建议已经交到立法会讨论，希望立法会审议尽快完成。他指出，台湾杀人案涉事人仍然在香港扣留，可能会获释，反问是否乐见公义不能彰显。林郑月娥出席活动后主动回应昨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游行，她说游行集会言论完全偏离修订的目的和内容，修订条例可以一视同仁处理其他未签订移交协议地域的移交安排，并非全部涉及内地，未来会要求保安局和律政司继续详细解说。他又說，留意到少部分人借昨日的遊行鼓吹港獨，重申不會容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破壞國家安全、主權、領土完整的活動。衛生防護中心今日起至星期四，只是限為符合四項條件的機場員工接種麻疹疫苗，合資格人士包括在1967年或以後出生、未打齊兩針、未曾感染過麻疹、需要照顧一歲以下嬰兒或孕婦，以及未有麻疹抗體的人士。疫苗接種的名額調整至500個，前往接種的人士需要出示所需的文件。在停機坪工作的劉先生到現場後才知道要符合四項條件才可以獲得注射，感到非常不滿。他說已經是第四次來到，並特別放假回機場等候，但就無法接受疫苗接種，批評安排不合理。新任申訴專員趙慧賢今日履新，他說很期待和新的團隊一起工作，以獨立、公正、無畏無懼的職務、畏無私的精神繼續服務市民。趙慧賢是接替任期屆滿的劉燕卿出任申訴專員，任期5年。對於劉燕卿曾經說希望政府盡快立法保障公開資料，趙慧賢被問到有什麼意見的時候說，一直都覺得在公共行政方面應該公開、公正和有透明度。他又說首日翻工會先認識公署的團隊，熟悉環境和運作，會以公署一向的價值觀以及使命工作，遲些會安排和傳媒查罪，介紹未來的工作大計。 日本政府今日将会公布新的年号，取代月底退位一皇明仁年代所用的平成年号。日本政府朝早就新年号召开专家恳谈会，在听取参众两院正副议长的意见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将会公布新年号，预料首相安倍晋三会随即举行记者会，说明新年号的意义以及对国民的寄语。新年号专家委员会成员包括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利以及著名作家林真理子。根据一代一号的原则，皇太子德仁即位之后将会在5月1日启用新年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42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469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5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7点，升咗2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8元，升5元；中国平安89.75元，升1.85元；美团点评53.75元，升8.5元；建设银行6.88元，升1.5元；融创中国40.15元，升1.05元；华夏沪深347.15元，升1.25元；友邦保险79.55元，升4元；南方 A50 14.96元，升3元；安石 A50 14.88元，升3元；盈富基金29.9元，升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元，日元111.17元，瑞士法郎0.996元，澳元0.712元，加元1.335元，新西兰元是0.683元，人民币6.707元，英镑对美元1.303元，欧元对美元1.12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1,679点，升473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7元。刚刚转了，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1,292.73美元，卖出1,293.02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塘湾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水塘湾位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由于铜锣湾有爆水管，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去天后方向右转去波斯富街，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去天后方向右转去波斯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喂，我嗰日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个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 ！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昨晚巴塞对皇马，美斯射失12码，有没有搞错啊？ 咁系同地缘政治同埋运动心理学有关嘅。每次西班牙国家打比，都会勾起加泰隆尼亚人嘅民族情绪。自元30年代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打压巴塞，就如同 睇全新一辑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倾偈都会多啲营养。由文史哲倾到科学同社会科学，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港台电视31。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头火势啊！我哋今个星期六日咧，阿祖同埋桂花田咧都有啲嘢发生咗哦，但系佢冇讲到呢个星期六佢做过啲乜嘢，不如等佢自己讲下，究竟星期六佢有冇得做啲乜嘢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星期六就系冇乜特别嘢做。都是去了呢吃下饭聚下餐喝下酒倾下偈，简单啲嚟讲就是耶冇嘢做啊，做节目啦。你可能话喂唔係嘛咁闷冇嘢做，唔係喎，有阵时呢原来你发觉可以俾你冇嘢做，即係话唔忙啦。如果你唔忙嘅话，其实已经係非常之咁幸运㗎啦。係呀、啊、你諗下早排呢嗰一啲即係老师嘅压力问题呢，你就会 feel 到啦。係如果你能够休闲礼拜六日冇嘢做嘅话呢，其实你係好高兴㗎。你知唔知咁啱呢呢个礼拜六嘅聚会里面呢，就係、是、同一班老师一起食饭。嗰啲老师当讲起之前呢一啲叫做轻生老师啊唔同状况嘅个案嘅时候呢，大家都非常之唏嘘㗎。甚至乎我老婆成为咗焦点，点解啊？因为我老婆而家唔使做，佢哋每一个人都话：阿曾太你就好啦，你而家可以脱苦海啦。系啊，呢、这个又话你睇下我多咗嗰条白头发，点解啊？因为佢升咗做一个唔知点样嘅副嘅一个主任嘅职位。系啊，原来升职对大部分打工仔嚟讲，唔需要净系讲老师，系对大部分打工仔嚟讲，原来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升嘅职。但是压力亦都是循住比例咁样不停上升落去。嗱，如果你关注开呢一单呢叫做教师压力嘅问题呢，可能你呢几日呢你都会不停见到呢有几个字呀，就係、是、校内封口啦，唔可以同传媒讲嘢啦，啊呢啲咩即係关键字嚟嘅呢，你可能以为系咪一啲咩政治新闻呢，但你再睇真啲唔係喎，原来就係讲緊呢即係呢一个堕楼老师嘅嗰一个惨案呢，咁佢哋一啲最新嘅进展。但系你会见到由头到尾都系消息人士话啦，消息人士话啦，咁点解呢？因为咧又系由消息人士话咧，佢话呢间即系学校咧，原来咧就已经咧就落咗呢一个所谓嘅封口令。咁啊，传媒对佢嘅字眼形容就真系唔系几友善噶啦，因为啲传媒嘅形容咧就会将呢个封口令咧就形容为系维稳。咁啊，甚至乎咧就话咧，即系有啲老师咧就觉得，如果佢见校内啲投诉组嘅时候咧，因为佢哋话要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啊嘛，就话要喺校内先进行调查先。佢话咧有好多人都惊啊， 咁点解话嗰张叫做封口令呢？因为有人影咗张相。嗱，系啊，你话封口啫，你冇话唔准用手机影相系咪先？我唔讲咯，我发张相出嚟咯，就话咧，原来有四名精英班嘅老师咧，就喺教员室里边咧就贴咗张通告。咁嗰张通告就写住：各位同事，大家咧，琴日就好团结啦，因为团结，我哋先可以见到王主席同埋嗰度啲高层。他们很有诚意聆听我们的声音，为我们发声，大家都是学校一份子，同坐一条船，彼此扶持，请不要再将这些机密资料向传媒发布，以免他们对我们失去信心，不再理我们的索求。是没错，首先其实不应该是索求，应该是诉求来的。那么算了，老师写错字又有几限，是不是？好了，但是这张通告呢，最后就当然都是成为了突破口，就传媒今天都有报道出来。那么究竟你看到这张通告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怎样呢？有人是从一个正面角度出发的，他就会形容：喂，其实你想象一下，你哪一间公司，不要学校啊，如果发生这些事呢，你都很希望呢就不要就这个又爆料，那个又漏料，搞到出面的传媒呢每一日、啊、都有新的资料呢好像去跟进去发放，对整个公司的形象都不好的嘛。有些什么事、啊、不如大家就自己即统一发放好不好？从正面角度是这样的。不过如果你从一个员工的角度，又或者你从一个批判的角度，你就会认为如果里面的渠道够畅通的，我们就不用搞成这样了。如果里面可以下情得到上达的话，我们就不用自己出去找传媒了。特别是有时候你望到这个通告那些行文，你会发觉、啊、这个什么思维来的呢？因为他会提到我哋好团结，我哋先至可以见到主席同埋东华高层。其实呢个逻辑有啲古怪嗬，因为如果根据呢个通告所讲咧，主席佢会落嚟见啲老师咧，系因为我哋团结。但其实唔系因为出咗事咩？乜唔系因为一出咗事，佢哋好想咧即系搞掂呢单即系惨案，想对大家有多啲嘅即系了解先落嚟见嘅咩？即系如果我哋唔团结，莫非佢哋就唔坐低落嚟同我哋倾偈？系咪即系换言之，就系如果我哋咧好多声音爆出嚟嘅话咧，我哋就未必见到呢啲高层噶啦。其实唔啱咯。我谂喺个逻辑上面，即系当嗰、那个即系学校发生咗事咧，你唔好理我团唔团结啦。其实啲主席落嚟本身就系体现团结啦，系咪？所以难怪你话呢一张通告出咗嚟咧，点解有部分嘅老师会咁担心？可能就会觉得系咪即系要唔讲嘢咧，先叫做团结啊？哦，咁呢个我谂就唔止净系学校高层系咁谂嘅。你谂下，琴日都有啲游行啦，都有啲人咧对于某啲条例咧会有啲不满啦。不过政府出到嚟嘅时候，佢又唔系话你唔团结嘅，但系佢就会觉得，你哋其实咧会唔会有啲误解咗咧吓？好啦，所以我哋要拭目以待啦。无论系一间学校定系一个城市，究竟几时开口，几时封口，非常之讲究嘅。风头火势，究竟佢今日会点样去开口呢？你知啦，佢紧张咗一晚喺呢个演艺人协会里边，而家佢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佢亦都袋咗好多钱落自己个袋度，究竟佢会点样可以将啲钱喂，等人分翻两毫子俾我哋好唔好啊？佢就系黄耀祖。 好劲啊！啱啱嗰个音乐咧，我唔想食住嗰个音乐开口住啊！哎呀，好开心啊！即系做到，如果自己有少少嘅能力，都可以帮演艺人协会咧做到少少嘢嘅话咧，我觉得呢个咧都系我嘅福气嚟嘅。其实都可以同其他嘅一啲嘅新进嘅 artist， 所以咧沟通下，佢哋咧有一个新嘅手机应用程式，大家可以下载嚟睇下。即系如果你哋咧想要揾工作嘅话咧，有唔同嘅导演，可能多咗个媒介咧去揾你开工啊，曾志豪。 请live band 歌手 你试下可以咁样去即系同人哋讲嘅，咁有冇人揾你做嘢就另外一件事咯。 忘情心吧， 冇系咪？ 我想赞一赞你头先啊，佢佢咪佢咪喺我 系啊！今日你啊，阿田你坐车啊嘛，你揸车啊嘛，你可以控制住个生杀大权。 我真系想话你坐到佢佢咪好型嘅， 佢 头 先袋咗袋啦。佢同阿志伟哥倾完偈，阿志伟哥其中一个导演佢，佢佢咪 系啊，佢佢咪。 網騙，其實呢即係我哋節目裡面都講好多㗎啦，但永遠都好似講唔晒咁，因為每一次呢即係嗰啲呃人嘅集團呢，佢哋梗係有啲新嘅竅呢就氹到你嘅。今次講緊呢就有一位香港嘅女子啊，佢呢就自己俾人呃咗，但佢就冇選擇到報警，不過呢因為其實呃嘅錢呢就唔係好多嘅，但係即係佢都好會好希望啊，即係覺得報警都冇用㗎啦咁樣，但係呢不如我都呢同報章去分享，希望大家如果見到類似的招聘廣告的話，不會好像自己咁樣跌咗落呢個陷阱度啊！嗱，呢個陷阱係點嘅咧？就話説呢位二十幾歲嘅女仔啦，佢之前咧就是一啲嘅求職嘅群組啊，即係大家其實都越嚟越多噶，求職已經未必係淨係睇報紙啊嗰樣嘢，有啲求職嘅群組嘅，佢咧就招聘話星星接疊員。咩叫星星接疊員呢？就即係話咧，我哋以前啊，即係都係講緊可能係20年前就真係好興嘅，一個玻璃樽啦，入邊咧就擺咗好多接咗嘅一粒粒嘅星星，星星嗰啲紙咧就可能唔同顏色嘅。咁啊，好靓，可能送俾咧你暗恋嘅男士啊、女士啊咁样嘅。咁样咧，佢就话有一个咁样嘅公司咧，就招聘星星接叠员，价钱啊好吸引噶。佢话如果喺两个月之内咧，可以接出咧1000粒嘅话咧，就有2000蚊报酬。2000粒咧就会有超过4100蚊咯。如果你接够5000粒啊，成10000蚊嘅收入噶。咁可能呢一位嘅朋友咧就觉得哇，回报好丰厚咯。加上我自己啊，都曾经喺读书嘅时候咧，试过接呢啲星星啊，俾一啲咧自己暗恋嘅男士噶嘛，咁样佢就觉得咧，不如我试下啦咁。跟住大家都估到系咩事噶啦？嗰度咧就去到呢个手机嘅社交程式里面啦，就联络啊嗰个所谓嘅雇主啦。不过呢位雇主下一步又好正常地就系会咁样做噶啦。喂，冇问题啊，你肯帮我工作梗系好啦。不过麻烦先俾600蚊嘅材料费嗱，你过咗户嘅话咧，跟住我就会寄嗰啲咧接星星嘅纸条俾你。你咧接完咗之后咧就寄翻俾我啦，我就会有钱俾你噶啦咁样。其实嚟到呢一度咧，大家知道吓、要俾钱嘅吓、要俾钱买材料先。我咁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就算佢之前讲到啊，哇个回报咁高，但系如果你要俾钱先，咁可能呃你嘅机会都好大。咁故之然呢件事又发生咗啦吓。呢一位嘅事主啊，后屘咧佢就俾完钱之后咧，就再联络唔到呢位雇主啦。而且咧发现，其实由旧年开始啦，台湾啊、马来西亚一带咧，其实都有唔少类似嘅骗案嘅，都系叫大家有一个咧，回报好高嘅一个嘅小嘅工作，做咗之后咧就有好多钱噶啦。咁回报高，但系要点啊？你要俾少少钱先咯。其实如果去到呢一度咧，阿祖就只可以讲9个字嘅啫。凡亲如果大家喺网上面要揾工嘅话，回报高加上嗰啲字系简不字嘅话咧，其实大家都真系要好小心噶啦。而第三样嘢咧，仲要你自己出钱先嘅话，我谂咧恭喜你啊，你都应该系被骗噶啦。但点样可以唔被骗？就如果你见到呢啲嘅时候，就算佢第一格回报几高都好。唔好咁容易跌落人哋个陷阱度啊！勒住就系睇清楚先，因为讲真啦，做咗咁多年嘢，好少有一个工作咧，真系要你咧俾埋钱，跟住你先至可以翻工。仲要你谂下，你又冇见过嗰个人，公司喺边度又唔知。其实呢类型嘅骗案真系可以避免避免噶。风头火势嗱，佢咧就啊暂别啦，就玩玩星期天啦。但我哋嘅节目咧就继续响度噶。但我都好想问下呢一位拍档啊，嚟紧嘅星期日嘅朝头早，15年之后，你终于可以唔使开麦啦。有冇谂过嚟紧个星期日你会做啲乜嘢咧？桂花田， 相信嚟紧呢啲日子，呢、这个礼拜5、6日。就唔去揾啲短程嘅嗰啲旅行去下啦， 摘下荔枝嗰啲，食士多啤梨啊！ 真系未试过呢15年嚟，因为即系就算我唔放假嘅时候咧，我都要录咗个音佢嘅，咁啊录音都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即系都系要搞大难餐嘅。而家终于可以轻松松放下星期六日嘅假期啦。 嗰阵时咧，明明出世你做咗玩玩星期天未噶？有冇放产假？ 嗱，就系放完产假翻嚟就系即刻就 喂住奶， 喂住奶嚟。节目，所以明明15岁个节目都15岁啦。各位女士们，你哋有冇受到经痛嘅烦扰呢？ 嗱，坊间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话可以咧令到你唔再痛嘅。但系系咪人人都啱咧？你自己揾到一个揾唔揾到一个啱嘅方法咧？咁呢啲方法又咪真系可以嘅咧？嗱，每个月一次，仲即系痛一两日嘅话，有啲咧真系女士咧痛到翻唔到工啦，有啲同学仔直情咧翻唔到学，真系好困扰噶，真系唔系讲笑。你啲男士们，哎呀，我扎痛你冇个痛得咁紧要，唉，你哋痛你真系感受唔到噶。但系当大家发生经痛嘅时候，有冇谂过睇医生呢？哎，唔系嘛，大部分女士都有经痛嘅经历，都正常噶啦。嗱，你咁谂就真系错啦。啊，痛咧都要分咧唔同嘅程度嘅，但系如果你痛到咧喐都喐唔到，要卧床、飙冷汗、食止痛药都唔得嘅话咧，你真系要求医啦，因为你有机会可能患咗呢个叫做子宫内膜移位症啊。咁医生咧就提醒女士们咧就要注意呢啲唔寻常嘅经痛啊。咁样点样断定啊？嗱，咁啊听住啦。这个痛楚呢，即是你个经痛呢是会不停咁增加呢，又或者持续冇好转过啦，又或者呢过往其实你都冇经痛，好正常，好做一个快乐女人㗎喎。但近期开始发现呢，开始发现呢你开始痛啦，甚至乎呢要食到止痛药呢止痛，但係呢都唔好都止唔到嘅。咁唔好以为呢个係正常啊，最好呢就早啲去睇妇科，做呢、这个盆腔超声波检查咧，其实都系好简单一件事啊！各位女士们，各位姐姐妹妹，千祈咧就唔好言医，唔好讳疾忌医啊！啊，唔好再受到呢啲每个月一痛嘅经痛咧嚟影响到自己嘅生活，知唔知道啊？睇医生好简单啊，起码得个知字，你究竟有冇子宫入边有冇发生啲咩问题啊嘛？减低你嘅痛咗，其实真系快活得好多噶！各位姐妹记得啦，如果痛嘅就记住去睇医生啦。 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心，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 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 夏秋冬啊，哥哥嘅歌听极都听唔完嘅，所以今日都会系哥哥嘅日啊。 好啊，好啊，我哋继续播佢嘅歌，好听好听啊。嗱、打边炉，大家中意啦。 系 生日打边炉，应该好开心啊。 冇问题啊。 如果有一间嘅铺头，其实我真系好担心佢会唔会做继续做得住落去嘅。 点解啊？ 喺香港， 当生日嗰日咧就系、是、免费任食。 又唔系免费任食， 全场添。 系啦，有 抢埋个当当。 又唔系嘅，你嗰围。有一啲嘢佢会送俾你， 哦、 打边炉嘅， 送生日蛋糕， 系啦， 唔系生日蛋糕， 直接落个镬度里边可以捞嘅， 捞咗蛋糕上嚟食， 系啦， 佢唔系送虾， 我送虾， 生生猛猛嘅感觉 啊嘛，好意头啊， 送几多虾咧？阿田你就开心啲， 任一 豪仔你都开心，我相对嚟讲就最唔开心啦、哦。 跟体重嘅， 我唔系 跟身高， 有啲咩阿田系最大啊？喺呢度 年纪年纪。 冇错， 系啊系啊， 真系、哦。如果你十二岁生日， 就俾十二只你， 就系正日嗰日啦吓，送你十二只去嗰种咧叫做草虾、 哦。 另外咧，如果你系六十岁生日嘅话咧，冇问题，照样送六十只虾俾你哋。 哇，正、啊！ 系咪好想知系边一间咧？你年龄大过腰围，冇怕嘢啦。 可唔可以？唔系啊，可唔可以跟月份算数啊？ 咩啊？ 十二月生日有十二只啊？ 哇，得唔得？跟岁数好。 少啲啊！ 吓，嗱，我嚟紧我生日。 啊、 我就同你去食嗰个虾， 我觉得所以我要同大家推介一下， 每人一十几廿只， 系啊，边间就自己揾啦。 笑虾， 哇！但系佢咁样做生意都真系几抌本啊。 曾成为案中唯一嘅被告，越南司法部长早前去信马来西亚检方，要求释放段时香。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66点，升515点，总成交金额58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5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0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2，升5.2；中国平安89.8，升1.9元；建设银行6.86元，升0.03元；美团点评53.4元，升5毫；华夏沪深30047.25元，升1.35元；盈富基金29.95元，升5.5元；融创中国40.15元，升1.05元；南方 A 50.14.98元，升3.2元。友邦保險79.6元，升1.45元；安石 A 50.14.9元，升3.2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5，英磅10.02，英磅係10.229，瑞士法郎7.882，澳元5.594，加元5.881，新西蘭元5.364，歐元8.8184。每百港元，每百日元對港元係7.06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79点，升473点。港金现价系报12,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3.46美元，卖出1,29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惠，首先同你讲铜锣湾受到爆水管影响啊，咁而家车辆咧暂时禁止由谢斐道去翻天后方向咧，右转去波斯富街，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落九龙湾支路挤塞啊，龙尾就去到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或是缘分的安排？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 到底陈小宝他走去哪里？ 我就是走了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四月一号起，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陈小宝继续新地任我行。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二十年相聚，又何止共唱2000首靓歌呢？靓歌廿载再重聚，4月9日晚上7:30，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隆重举行。 想一同见证呢个难忘嘅时刻，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上9点嘅2000靓歌再重聚，仲有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靓歌廿载再重聚。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21度气温，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亦都有猪猪侠、有黑炮同埋有矮侠喺度嘅。 系冇错，我哋啊好似过晒瘾咁样，真系争在未有套戏服嘅啫。 嗱，头先讲咗 啦，轮只西游记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嗱，我哋讲咗啦，11:30之后咧，我哋会有个新嘅环节嘅，节目预告讲定先，叫广播道人妻信箱。 嗯， 哇， 究竟系做咩嘅咧？ 满足一啲人咯。 听众系想估边个做啊？ 咁我哋三个边个可以做到广播道人妻嘅？ 就系如果系咁嘅，就啲听众会惊会唔会啊？ 点解啊？ 解答问题啫嘛，惊啲咩啊？ 人妻喎、啊，唔 系 信箱 啊嘛， 系 啊 ，email box 系咪啊？ 十一点半我哋有广播到人妻信箱啦， 系啦。 十二点半之后咧，继续有 人 人 赞 我， 我 赞 人 人。不过咧，由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嘅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咧，有少少嘅唔同嘅。 我知，一定系同人妻信箱 cross over 啦。人妻赞我，我赞人妻 都可以啊。 如果专门系赞人哋老婆会点？ 有一样嘢你啱嘅， 行行 我哋系有主题性嘅，不过咧就同人妻冇关嘅。 今次唔系赞人妻先啊， 系啦系啦， 咁啊想赞边个先啊？ 嗱，我哋咧每一个星期嚟紧咧都会咧，即系我哋香港有各行各业啊嘛，成日都会话咧啊，有阵时咧每一个行业佢哋嘅辛酸咧，你唔做嗰行你唔知道嘅，所以我哋有见及此，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咧，每个星期咧就会针对性地啊，特别想俾一个机会你去赞下嗰个行业嘅朋友嘅。 系啊，大家有啲咩行业咧，你都想去赞下佢嘅咧，你。不妨啊，俾个表列下表话俾我哋听啊，等我哋参考一下。因为可能有啲工种我哋系唔知道嘅，哎不哦系会有啲个工种嘅喎， 系 咪？ 今日咧，我觉得咧，即系有私心有公心啦。公心就系、是，哎呀，佢哋呢排咧就喺嗰个叫疫症之下咧，人心就惶惶， 啱唔啱？ 系啊，仲要系啱啱都听到咧有最新嘅规矩咧，就话好啦，如果你系咧即系又怀孕啦，又或者你系某个年纪嘅，但系你仲要照顾一岁以下小朋友嗰啲咧，哎俾你。即系可以打针先啦， 优先。 但如果你check 咗你个血冇抗体咧，直情可以俾你咧休假，就有薪假咧可以喺屋企放假咁样。 系啊，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咧就讲紧就系空中服务员啊。 系， 嗱，佢哋真系行得好前嘅， 系 每一日要接触嘅人系好多嘅。咁啊，如果你哋有遇过一啲咧，你觉得真系要赞下佢哋嘅空中服务员咧， 系 麻烦你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噶啦。 我哋嘅哥哥咧，靓仔哥哥咧就听紧你电话噶啦 吓， 真系唔好吝啬你嗰个电话。去讚一讚佢哋咧，佢哋真係好開心 嘅。係啊，因為你成日都見到好多咧，即係可能係 空中服務員對真係好多唔同嘅人㗎嘛。 通常喺條片流出嚟嗰啲咧，往往都係嗰個阿嬸喺度發癲啦，然後就話俾我相機啊，跟住鬧鬼咁樣啦。 係 有冇啲可以即係嚇讚一讚嘅？ 係啦，讚下佢哋嘅話咧，你打電話俾我哋又得啦，網上面留言又得。我覺得如果你係空中服務員嘅話咧，如果你要信。都俾你信埋啊！我哋赞翻你咯，好唔好？ 如果 净系赞佢靓得唔得噶？ 可以， 咁你要俾相我哋。 系啊，冇错啦。 真系可以，点解唔可以赞？真系 我特别想收到呢一批嘅， 你想收到相？ 诶，嗰个风霜航班咧，嗰个女机长人员好靓女噶， 或者系非佢不答啊咁样。 系啊，真系。 所以咧，空中服务员又好啦，其他嘅普通嘅我哋嘅听众们都好啦，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就会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而家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一包纸巾。 是 一包纸巾究竟哦咁大家都知几多钱㗎啦。 成万金。 係啦。 我当知真係呀，如果你当然即係有需要嘅时候呢，你嗰包纸巾真係成万金㗎，你好过俾10000蚊我，你俾10000蚊我都冇用，我要包纸巾。 因为有阵时去处理啲金㗎嘛，要包纸巾㗎嘛。嗱一包纸巾加一个座位究竟可以有几大个嘅风波呢？ 用一包纸巾压住一个位，你唔好坐人㗎啦。 哦唔係，上次瞓觉嗰、那个喺个座位度攞个纸巾嚟枕住瞓觉。 啊，系啦， 於是乎隔離哥話：你做咩攞咗我枕頭啊？唔係咁樣嘅。 嗰包紙巾其實都好多個作用嘅，譬如如果你咧突然間要買好多重嘅嘢嘅，如果要孭膊頭度咧，嗰包紙巾其實你攝一攝喺嗰個袋裡面，再搭喺個膊頭，即 係卸一卸膊啊，幫手係嘛？ 卸咗好多話俾你聽，由100磅變咗50磅啊！ 咁勁， 真係啊，力學嚟嘅呢啲。 你試過未先？ 試過。 攞包紙巾攝喺個膊頭度。 係啊，跟住即係你仲要嗰個環保袋冇乜力噶嘛，就係主要環保袋。但系孭咗好多重嘢，可能买多啲嘢饮咧，攞包纸巾白喺度，再挂个环保袋上面咧，真系轻好多噶。 佢讲到力学， 系咯，佢讲 工程噶咯噃，已经系好。 我即刻即到，如果我有一包纸巾，我嗰人冇带内置增高嘅话，你撕入鞋底系咪都可以卸 一卸啊？ 唔怪之以前啲茶记嗰啲中意撕包烟喺个膊头嗰度系嘛， 都系谂住卸力嘅， 我嚟卸一卸力。 嗰啲系卸膊嘅，唉，嗱，我哋出去啊，唞一阵气先咁啊。 咁但系今次有少少唔同，阿田开头系估啱。在网上面就有一位的女网民就贴了一个文出来，就 是 去了发生什么事呢？她真的拿了一包纸巾去，我用这个字啦， 去霸位啊， 霸了个位， 霸位 在咖啡店里面就霸了个位。她这单新闻是她自己讲出来的，她自己都是当事人。这位的女网民她就说有一天就经过这个咖啡店，因为很不舒服，觉得有点头晕， 就諗住揾個地方坐低咁樣啦。咁啊，經過咗阿兜巴星啦，見到兜巴星嗰陣時有個吉嘅位，咁咪就諗住坐啦。但係又發覺咧，但係又要買嘢飲噶嘛，係咪先？唔可以唔買嘢飲。 冇錯，冇錯。 嗱，好有心嘅，所以咧佢就決定咧睇一睇個手袋入邊有啲咩啦。手袋入邊咧就係得紙巾、銀包同埋手機。 哦，咁我冇理由將個銀包同手機擺喺度噶。 係啦，但係佢又想霸住個位先，所以咧佢就選擇咗攞包紙巾。 我哋。即系呢位网民，你可唔可以唔好用霸住嗰个位嚟嗰个用嗰个字咧？ 你话我啊，我用嘅呢个字， 我 留咗个位， 留咗 系啦 ，reserve 你留咗。佢希望咧，即系因为佢得一个人， 系 咁，但系咧佢又担心，佢又唔舒服，再加上有呢样嘢啊嘛。咁其实佢虽然休息，但系佢唔想斋坐人哋。其实佢都好有心地买埋杯嘢坐喺度噶。 但系佢又唔想扮大爷坐喺度。啊，唔该。我要一杯辣啤，唔该。 我又唔想即系因为我 系做餐厅先至有呢个服务啊嘛，系咪？ 系啦， 所以佢就咁样去做，摆低咗包纸巾之后咧，就去买嘢饮啦。佢就形容嘅过程只系最多一两分钟嘅啫， 差唔多啦， 因为买嘢饮啫嘛。 系啦，怎料当佢买完嘢饮翻翻去个位嘅时候咧，就 包纸巾 未 开咗用 啊！唔系冇咗个位，冇咗包纸巾。 唔系我包纸巾我啊嘛，我都喺度争紧。 冇人认噶嘛？ 我估佢翻嚟嘅时候发现。座位上面多咗三包纸巾，然后另外嗰人话：我留位三包多过你， 一蚊斤机我即刻 系啦，三包大过你， 走啦， 系啦， 唔系冇多咗纸巾，不过多咗两个男人，因为有两位男士咧就坐咗呢个位嗰度， 跟住 咧 会唔会 呢一位嘅女士咧就佢话形容啊，佢自己系好好态度咁样同呢两位男士就讲话唔好意思啊，头先咧我摆咗包纸巾响度嘅，个位我坐紧架咁样， 系系。 跟住咧， 即係好難講你要坐緊嘅，你都冇坐到，張凳都唔熱嘅， 包紙巾去留位，我哋 留位，唔 好話霸位， 係啦，留位。 跟住咧，嗰兩位男士嘅反應是如何咧？其中一位就已經準備攞袋，就諗住起身讓座啦。 哦，點知對家即係佢個 friend 係啦， 唔抵得頸， 做咩要走啫？佢包紙巾佢寫嘅，係啊， 就係咁樣。 我點知包紙巾係你嘅？你傻嘅？你話係你啊？ 紙巾個名你叫咩婆咩？ 係啊， 你叫 Apple 啫嘛，係咪先啊？ 可能叫 April 咧， 唔係咯，唔係叫 Pen 喎。 係啊係啊，咁你話你同埋點解大家會覺得係嗰包紙巾嘅 咧？即係正常係嗰啲啦，係咯。 另外一位咧就咁講，喂，咪住先。喂，我点知道包纸巾系你噶？乜你摆咗包纸巾喺度，个位就系你噶啦咩？咁样 包纸巾嘅味道系苹果茉莉香，你自己望下系唔系？ 咁即系你一个人有呢个苹果茉莉香啊？ 同埋呢包纸巾系有十张未用过，你再检查一次。 你肯定入边有十张，而嗰啲纸巾你有做包开嘅咩？ 真系未开过你，真系啊！ 哎呀，咁点啊？嗰个男士咩有冇讲咩年纪 嘅？又冇讲到咩年纪，不过如果大家上网搵咧，可以见到呢位男士嘅相嘅。 哦，喺埋 点解跟住会继续发？ 因为留住 啊，影相可能系 呢位嘅女网民自己影咗相，因为咧佢就喺度咁样形容，佢觉得咧嗰位男士咧个态度唔好啊，佢自己已经有用一个好嘅态度咧，就继续去解说噶啦，就话咧，唔好意思啊，我身上面冇乜嘢啊，咁可以摆低喺度， 身无长物摆得低。 系啦，我咪摆低包纸巾咯，咁样佢就形容对方系恶言相向嘅，所以咧楼主啊呢位女网民啊都开始激动同埋大声咁样讲，乜呢个人咁野蛮噶咁样，即系开始咧就争执起嚟啦。 其实又系嘅，譬如人哋都真系冇话即系只系话唔好意思，我留咗仲包纸巾留咗位啫，又唔使咁大声恶人啦。 唔系啊，你谂下对面嗰个又切身处地啊，我都要坐噶。而家咁难得我霸到个位，你仲要包纸巾，你想赶我走喎？真系，我点知你真定假？ 咁都要分先后次序噶嘛？ 我睇唔到你挤先。 好多网民咧个讨论点而家就喺呢度啦，系咪即系你觉得你摆低包纸巾之后个位系属于你啊？ 嗱 呢一个真系好多人打噶，嗱两边都有讲，我讲埋少少个结尾先啦。 我想话，如果我抽起个佢有个袋嘛，里面得三样嘢嘛。如果我个袋，我抽起个电话同埋个手机，咁我个袋同个纸巾就摆喺个度，咁又点啊？ 可能俾你噶啦。 喂，手袋可以贵过你个手机噶。 唔系，但系即系相对嚟讲 咧，好似有诚意啲。 唔系，系啦， 系咪啊？ 即系个根基嘅价钱。 咁你系咪会？ 嗱，我哋而家可以讨论下咩价钱嘅根基咧，先值得拥有呢个位嘅？听埋个结局先。 结局就系点样咧？跟住佢哋双方就嗌起交上嚟啦。即系男士们就会觉得你摆低包纸巾唔代表你可以霸到个位。咁呢位女士咧就话。 佢唔舒服啊嘛，佢都決定唔拗落去啦。但佢就影咗相，跟住咧就將呢件事擺咗上網同大家分享，因為佢依然堅持覺得咧佢自己已經做咗，我想留位，我擺低包紙巾係合理嘅。但呢位男士咧惡言相向咧係唔啱嘅咁樣。就係、是、咁樣，大家就不停去討論，究竟好似阿豪姐咁樣講啦， 即係其實佢最後都冇咗個位嘅， 佢冇咗個位嘅，但係一包紙巾係咪足夠可以令你俾你留一個位 咧？好啦，我咧呢排去嗰啲 coffee shop 經驗都非常豐富，我 有 施工嘅。 頭先你就已經話唔明白，好 明白， 好感同身受啊！ 但係好在你知唔知咧？由於我係曾志豪啊，我特點係咩啊？ 面皮厚， 怕凍。 哦， 我隨身會做咩啊？有风褛，有外套，有 jacket， 有夹衣，咩都有嘅。 仲要乜？ 所以一去到嘅时候咧，我同嗰个女士开头谂法一样，死啦！我身无长物，可能我得部电脑啊，冇理由摆喺度噶，即系就咁惊咧。如果你唔 系 好熟嗰笪地方咧， 系， 咁我就会，我就会欢意，我会将我件外套笠喺个凳拼上面， 跟住就会冷亲啦。 咁我就会买嘢啦。 下次又买嘢，唔好意思，我好需要 嗰件。你谂下，咁件外套啊，你自己有数得计噶嘛？蚀极都系件外套啫，你起码唔会冇手机、冇电话、冇人包啊！咁但系嗰件外套咧，又真系咧，嗰、那个叫做咧主权宣示嘅象征意味好重嘅。即系一行过你就见到，哦，呢度系有人嘅，你就会走开噶啦嘛。咁所以咧，你就会觉得你系 OK 嘅。但我试过外套都唔除得得，可能我得翻件底衫喺里边冻啊嘛。咁我着住件外套唔想除咧，咁我会点咧？我咪有个电脑嘅，我有个电脑嗰个袋笠住噶嘛，我就会抽起个电脑孭住喺身。只是摆个电脑套喺度啫，系啦，喂， 所以有阵时有套系好紧要，必要时 我仲要将里边嗰啲咧，即系插梳啊嗰啲头咧，即系嗰啲起码唔系最值钱嗰啲咧，劈晒出嚟，你俾人 feel 到咧就系、是，喂， 我用紧噶， 真系有人喺度噶，有人生活过嘅痕迹喺度咧，咁通常都安全嘅。 嗱，我处理个方法系完全唔一样噶，我想讲， 纸巾点划啦？ 系， 唔系，包纸巾真系 纸巾真系削啲 嘅， 我真系觉得嗱，我个方法唔同嘅，我咧就会先，我会当都会视察下啦。个咖啡店啦，多唔多位？即系譬如，就算见到唔系好多，不过因为一个人啊嘛，一个人其实唔难揾到位嘅。 其实系啊， 我会买咗嘢饮先咯，哦、买咗嘢饮，但系只眼我会望 住， 即系 冇 嗰个目标位置有冇？ 你真系选择咗唔霸位咯？ 我选择唔霸位。 系咯，但系而家就讲紧你要霸位啊嘛，你霸位仲要一丁有嘅话咧。 但系点解一定要霸位啫？ 你 冇 位 嘅， 你会冇位嘅。有阵时好傻噶，我去过好多次咧，快餐店啊或者 coffee shop 咧，你系最早去到嗰个嚟噶，你望住个位。就好似头先阿做咁样啦，不如买杯嘢饮先。一买撞鬼你， 好多两个人， 嗰队人已经坐低咗啦。 系 咁，佢系坐先嘅，但系你嚟先嘅、嗯。但系你唔会同佢拗噶嘛，因为你冇任何嘢可以宣示主权啊嘛。 所以你就会摆得件外套。 一定要噶，如果唔系你就傻仔啦。 因为同埋佢咧坐喺度要做嘢嘛， 你要做嘢嘛。 咁所以佢一定系霸咗个位先嘅。咁但系譬如早早可能你真、就、系、是、哦，啱、啱有个 唔系你坐又得，可能你唔坐又得。 我通常就系嗰啲咧，一个工作同一个工作中间咧，可能要两个钟咁样。啊，咁我不如喺度咧饮杯咖啡坐半个钟都。好啊，起码唔使企住，你知我个袋咧成日几鬼死重 噶、 所以系可以平落去，唔系，所以而家咧就两格嘅。你话你系比较随意嗰啲嘅，你可有可无嘅，咁当然你潇洒啦。但系如果好似嗰个小姐同埋小弟咁样，你系一定要攞位嘅话咧，嗱，你有咩方法啦？你一支公啦，譬如我就当你今日。你呢个衣着打扮同埋你嘅行囊， 睇下佢有冇得。 你觉得你会 冇喎？冇喎， 佢 唔脱 得噶 啦，佢唔脱得噶啦。 佢里边咧一份背心噶啦， 唔系佢有外套，佢今日有外套， 咁 你有， 除咗两件得啦。 咁咪 OK 咯， 冇乱嚟啊！点 系 啦？你到广播度人妻先生， 咁你会真咩摆低喺个位度啊？ 我会真系摆低件衫，唔系同埋咧，其实我会咁样嘅，因为嗰啲coffee shop 咧，你唔系有转弯抹角噶嘛，即系有啲暗位啊。会望到噶嘛？即系你买嘢嗰度望，我其实咧我会摆低我个袋， 呢个袋， 我会拎起我银包、我个电话， 都系， 跟住咧就会成日去侦探，侦探咁查住我个位究竟有冇人啦咁样咯。即系你会咁做 我前日就试过咯，因为咧，如果我平时喺我屋企楼下嗰间多巴星咧冇人噶 ，OK， 同埋咧佢系 坐唔使呢个烦恼啦， 同埋佢系自成一角咧，即系佢唔喺商场度咧，可能你出边就 系 公众地方咧， 系 闲杂人等好多噶嘛，我楼下嗰。间咧直情系唔会有人嘅、你落嚟都系嗰啲密封嘅街坊咧，咁所以你真系咧，哇！我争在未劈啲银纸摆到下位嘅啫。但系我琴日我就试过去咗青衣城，咁佢嗰个 多 巴星咧， 应该系 佢直情就寄居喺人哋个商场中间嘅， 嗰啲好 出出入入 嗰啲冇啦。 但系偏偏又冇位，即系得翻一个位咧，咁、我又身无长物，跟住我就 取只鞋摆喺度，喺张台上面 就用阿天嘅方法，我就劈低咗个袋，攞咗银包同手机之后咧。 我就不停好似打望球咁样咧，呢边望完就望嗰边，呢边望完望嗰边，哇！频频起嚟打乒乓咁样，哇！系咁望，系咁望，系咁望，跟住话先生要啲咩啊？嗱， 等 下 先， 先生你望住你要啲咩？嗱，睇嗱睇，等下先，等下先，好啦，我要杯咖啡啊，唔该。 好 紧张啊！ 系因为你惊人哋查到你个袋啊嘛。 同埋我 试 过咧，为咗挨咗个位先咧，我会点咧？真系双重损失噶啦， 系 摆低咗个袋喺度。咁如果你要等咖啡嗰啲，你要搞一轮㗎嘛，我直接攞咗柜嗰啲冻柜里面呢，求其拿支嗰啲果汁嗰啲啦，即刻俾钱就走得㗎啦嘛。 嗱，人哋饮完屙嗰啲呀，咪嘢因为你囉，跟住你又摆返入去，冇雪住啦。 咩我自己飲 啊！ 我自己 要啊！ 我要啊！ 我衰到咁， 我以為係咁啊！自己包紙巾都唔使攞出嚟啊！ 如果咁樣攞隔離嗰個點走咗，我都未走。 啊會啊會啊會啊！呢個我都試過，呢個我都試過。 你黐線！ 你攞人哋嗰啲最好噶啦， 攞人哋嗰個紙杯用完。 人哋咧有啲食剩好多嘢噶嘛，成堆擺喺度先，啊唔好咁多。 你都真係幾權威喎！ 真係不停都做得出。 嗱，呢個係好嘢。 我問多你一個問題啦，如果你遇到， 驚你坐翻埋位就噏鳩，直接執 咗。嗱，如果你是遇到呢位嘅女网民，佢就真系攞咗包纸巾喺度留个位，咁你冇位咯，你会唔会选择摆件外套喺度？喂，我个注码大啲， 唔系纸巾咧？你知唔知？我觉得佢唔系纯粹价值嘅问题，而系咧。我真係會以為上手走嘅時候留低㗎嘛，我係會坐落去㗎。 即係呢個比較細。 但你至於你話你會唔會信佢，然後讓個位俾佢呢，都係睇你隻腳有幾攰啦。 啊，咁唔係都會信嘅。 有幾大嘅需要啦， 同埋睇個女仔有幾靚啦。 OK。 其實如果佢靚嘅話，你不妨話你唔舒服啊，其實唔好淨係飲咖啡啦。 湊個大髀啊，舒服啲啊嘛。 我陪你睇醫生啊，唔係係難啲嘅，但係我會奉勸嗰個姐姐一句咧，你唔好影佢相啊。 啊，我都覺得。 其實咧，你如果你唔影佢相咧，你齋將呢一個遭遇擺上去咧，你嘅贏面就多啲。 係。 你影咗佢相咧，我成日都話你喺網上面你影人相咧，即係起人底啦。你除非有70%嘅把握嘅啫。 係。如果唔係，想去公審人哋 真 係 唔好啊。同埋咧，我再俾多個 tips 呢位姐姐，你喺網上面咧，你扮弱者永遠最好嘅，其實譬如你覺得自己好有道理啦，你擺上去就話， 我舒服喎，佢本身個背景已經係咁啦， 係我都知係我唔啱嘅啦，我唔應該淨係擺包紙巾，如果我有第二啲，我都會擠到嘅，但我估唔到我咁樣就冇咗個位。其實你嚟到呢隔離完咧，我覺得啲網友係會同情你多好多嘅。不過我唔知佢個貼文點寫啊，不過我懷疑而家咧應該有一半係攻擊佢。 啊，我唔止啊，我睇個勢就真係 唔好咁樣。 係啊，究竟一包紙巾一個座位可以搞到幾大件事呢？ 仲有一条桥， 应该点咧？攞下姐姐跟出嚟。 唔系，你真系可以咧，攞佢嗰啲刀叉，佢有啲胶刀叉点咧？你摆定先，你摆定先。 好，嚟啦。 霓虹里，模糊里，昏暗灯光，带醉的小嘴散着爱的清香。灰色的 jacket 未还飘的香水，沉默里不敢放胆向我望。谁人在现在拿起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梦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 Sayonara。不愿终点，眉毛里浓浓似饱满的心，过阔的恤衫散着爱的心思，伸出的手拨弄白色的纽扣，如再说不可再装作幼稚，谁人在现在拿起忧郁锁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令和将会取代月底退位日皇明仁年代所用的平成年号，在5月1日皇太子德仁继位起开始使用。日本政府朝早就新年号召开专家恳谈会，在听取参众两院政府议长意见后，由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 首相安倍晋三稍后会举行记者会，说明新年号的意义以及对国民的寄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不会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有关建议已经交到立法会讨论，希望立法会审议尽快完成。他指出，台湾杀人案涉事人仍然在香港拘留，可能会获释，反问是否乐见公义不能彰显。林郑月娥出席活动后，主动回应昨日修订逃犯条例的游行。他说，游行集会言论完全偏离修订的目标和内容，修订条例可以一视同仁处理其他签订移交协议地域的移交安排，并非全部涉及内地，未来会要求保安局和律政司继续详细解说。他又说，留意到少部分人借昨日的游行鼓吹港独，重申不会容忍违反宪法和基本法，破坏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私营残疾院社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建华涉嫌在三十几年前，在任职视障学校活动助理期间，五度非礼一名视障女童。张建华否认五项非礼罪，经审讯之后，区域法院法官裁定表证成立。57岁的张建华决定出庭自辩，并会传召一名医生作为专家证人。控罪指张建华涉嫌在1982至86年先后在学校图书馆、楼梯间等非礼女事主。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杀案，早前被控谋杀的越南籍女被告段氏香获改控较轻的危险武器造成伤害罪。段氏香的律师说，她倾向认罪，很可能会在今日获释。马来西亚检察部门早前已经撤销案中另一名女被告印尼籍艾莎的控罪，段氏香成为案中唯一被告。越南司法部长早前去信马来西亚检方，要求释放段氏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25点，升478点，总成交金额66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7点，升3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5毫，升5.4。中国平安89.55，升1.65。建设银行6.85，升0.2。美团点评是53.4，升5毫。华夏沪深300是47.2，升0.3。盈富基金29.85，升4.5。融创中国40元，升9毫。南方 A50 14.96，升3毫。友邦保险79.5，升1.35元。中国移动79.2，跌了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11.07，瑞士法郎0.997，澳元0.712，加元1.335，新西兰元0.68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630点，升424点。港金的现价报12,10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3.08美元，卖出1,293.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 落九龙湾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港岛铜锣湾由于有爆水管，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去天后方向右转去波斯富街，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去天后方向右转去波斯富街，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 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钱啊，由4月1号开始，那些年那些年会加入资讯嘅元素啊。 时间先， 我变到星期一至五，深宵1点至2点。 系咪你主持先？ 你记唔记得年初三嗰铺见翻张伟志啊？ 记得半屋先， 都冇啫，十千。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唔通话我哋会招翻个人翻嚟？ 咁准？咁加边个入嚟节目先？ 系我。那些年，那些事，张伟基，我系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型要食得新鲜， 郭成同埋我啊， 咁你高兴一冬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 多多指教。 屋企住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啱数，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 小朋友要有型，要食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住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欣赏，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爱护环境齐发声，地球是我们 best friend。 来到家长大挑战的部分， 你考我不到耶， 怎么的实现你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独乐不如众乐。 1936年，香港正参加了柏林运动会足球赛。 哇，那个年代是厉害，那现在香港足球呢？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嚟啦，那个音乐啊！ 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你好。人妻你好， 你好，咁多位你好啊！ 估唔到我哋喺广播度会遇到人妻， 你都估唔到我哋明明而家系11点39分嘅时候，要用呢一把做深宵节目嘅声音去同大家分享广播度人妻信箱我哋最新嘅环节。 系啊，又深入又热嘅，究竟呢个广播度人妻？究竟会带嚟啲乜嘢嘅震撼俾我哋呢？吓， 有啲震撼嘅嘢真係好震撼，因为第一次，所以要讲啲劲震撼嘅嘢。 劲震撼添啊，系咪？ 劲震撼嘅嘢。 因为每一个星期喺广播度人妻信箱，我哋都会揾一个呢同大家都可以话好贴身嘅，但同时间未必可以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呢平时喺我哋节目里面度讨论到。所以我哋开一个热辣辣嘅时段俾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好 hot 嘅 topic。 系啊，使唔使喺你分享 topic 之前， 系 我哋播只歌嚟 欢愉一下，开心一下，准备一下我哋嘅情绪嚟啦。因为你嗰个广播道人妻，我哋不如嚟俾啲抹佢先啦。 你的温柔印象，像那初夏的雨，说是情到浓时，仍是幻觉一次，在悲痛内去寻，是一块没法忘的面。我的心头有憾，是你不愿疏远，我欲情意没问，仍是没法遮掩，在悲痛内去寻，心里是我神自愿。我欲无声消失晚风里，终不太浓，但记忆令我不相信，真的爱可洗脸。说起少年美梦，我心几时收敛？我欲长生到来，还是没法启齿，换一番没有情的脸。心头有憾，是你不断疏远，我欲情意活埋，仍是没法遮掩，在悲痛内去寻，心里是我常自劝。我欲无声， 我哋有哥哥嘅情到浓时，为我哋开始广播到人妻信箱。每个星期我哋都会有唔同嘅提问，跟住就由人妻你去为我哋解答啦吓。 嗯，好啊。 我就系今日嘅第一位邻街镇嘅人夫。 系，你好，点称呼啊？ 系，我系可怜嘅人夫。 可怜人， 我系可怜嘅人夫。 你喺边度觉得你自己好可怜啊？ 我其实咧只系想一个好卑微嘅要求嘅，但我唔明点解我老婆咧咁都唔应承我嘅。啊，广播到人妻，唔知道可唔可以帮到我咧？话说就系咁样嘅，我同我老婆都结咗婚咧，都一段时间噶啦。咁你知啦，感情转淡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咋嘛。咁我亦都唔想呢骚扰佢咁多啦。你知呢佢又忙㗎，因为呢原来佢係做老师㗎。佢每一日呢返工放工都好忙㗎啦，我明白㗎啦。所以我已经諗住呢唔好再骚扰佢。佢顾学生得㗎啦。我咪自己出去静鸡鸡搵咗个小三囉。其实我都算係咁㗎啦，我返到又唔麻烦佢。咁但后来佢知道咗之后呢，佢又同我嘈交。我呢就同佢提议，不如咁啦，老婆，就每个月一日俾我出去偷食。你哋有情人节，又有三八妇女节，不如你俾一个小三节我，一日咁多啫，我只系需要每个月有一日小三日。咁其他日子我咪返嚟囉。 全部都係歸你係咪呀？ 係啦，咁其实咁咪好囉。咁我哋就可以即係不拖不欠啦。我老婆咁都唔应承我喎，岂有此理。啊，广播道人妻。 你自问你觉得呢个要求过唔过分呢？ 我一啲都唔过分，因为点解我隔离呢个呢 就系我啲老死嚟噶， 系系， 佢系日日都系偷食嘅。 你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我就已经觉得咧，我系好卑微同埋好可怜嘅啦，真系。 嗱，但系偷食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你选择同你老婆讲你想偷食合法化啊嘛， 我需要一日， 净系讲呢样啊，人妻。竟然有一位咁样嘅男士，有位人夫有咁样嘅要求，你嘅睇法觉得是如何先？ 倒翻转啦，如果个老婆同你讲，佢话我要一日都出去， 一个月都系要一日啫，系咪？ 一日啫。嗱，我每个月每个月月月事都有一次啦，我都同你一样，大家打成平手，你又愿意吗？ 你得唔得先？阿人夫， 咁点同先得噶？你个。让俾人喎，你而家呢个 咁你嗰啲咧，你都系播啲种出去噶， 都系一样噶啫嘛。你有你玩，我有我玩，大家公平一日。 咁 好，我半日，我唔一日啦。 咁你想我 半日？ 阿夫人，夫人，你听我讲先。咁你想我究竟系一个礼拜有一日啊，定系我日日出去先？而家我同我老婆咁样交代都算系好啦，系咪啊？你我而家同佢起码即系大家都协议啊，我你叫我唔食噶就冇可能噶啦，基本上真系、啊。 咁、哦、不如点？我问一个问题啦，点解你要结婚啦、啊？咁样结婚唔系嗰阵时你哋许下呢个三盟海誓，就系、是、要一夫一妻咁样啊嘛？ 冇结婚点有婚外情啫？ 唔系即系咁样嘅，我真系火嚟啊！我唔用得头先嗰把声咁，真系、啊、我真系要醒下你先得嘅。 你 人 妻 点 啊？ 啊！你觉得你头先你话奶啊，结咗婚好耐啦吓，咁、啊、你点解唔谂下点样维持你嘅婚姻关系，去建立去修补？ 我今日用呢个方法， 而家你系 keep 住佢啫，你冇维持。 唔系噶 ，keep 住咪即系维持咯， 就系、是、咯。嗱， 你即系 keep 住咗呢两个人 有 数 计嘅。如果咧嗱，你一个月俾我出去即系小三一次之后。我翻嚟嗰廿九日咧，对你都好好嘅。你知噶，好多人都话噶嘛，出去偷食嘅男人咧，零舍对个老婆咧有一份愧疚之心噶嘛。 跟住就会点啊？ 咁对佢好好咯，咁咪冇问题咯。嗱，你定系想我周知无人烦你啊？ 呢、 這 个阿仁妻，我帮你代答啊。 好啊， 阿仁夫 啊， 你坐嗰个地方就喺呢一度啦。你头先都介绍咗我呢个角色噶啦，我都系偷食噶、 啊， 我都系衰人嚟噶。不过 你是偷零食 我个分别就系、是。我是不会俾我太太知道我有外遇呢、這个嗱，你而家想攞证牌啊嘛？咩叫偷食啫？偷系要偷噶嘛？你而家明食、哦，你太太阿人妻梗系话唔系？你太太唔系人妻啊？你个太太同埋阿人妻两个都当然会 say no 啦。你想明食啊嘛？ 唔系啦，你而家当申请表为噶， 我呢啲就唔同啦。所以我想请教下人妻，好似我咁样，系我有阵时系会咸咸湿湿衰咗嘅，但系我老婆唔知道、啊。咁你觉得个问题系咪相对地冇咁大啊？ 问题又嚟啦，你系咪啲功夫真系做得百分一疏，唔会俾老公，唔会俾你个老婆咧去有怀疑先？ 起码我老婆冇投诉过我。 你老婆冇投诉过你，咁你要嗱，请谨记， 好， 唔知还唔知。你要真系干干净净揾翻嚟，你唔好搞到老婆哇！突然间有事起上嚟， 我觉得佢衰过我啊！ 点解呢？ 我哋讲到咪要坦诚噶嘛，同个伴侣，你隐瞒就算数噶。 你都话结婚嗰阵时都话同个伴侣要一生一世啦，一对一噶啦，你又做唔到啊都。 但系当我变咗嘅时候，我冇隐瞒，我坦白话俾佢听啊嘛。 咁我真系想问一下人妻啦，作为女性嘅角度，你会宁愿拣知定唔知啊？ 唔知。 唔知呃就呃一 世，真系呃就呃一世，因为你咁样会一刀插入我心度噶。因为咧真系啊，如果你讲咗俾我听嘅时候，咁即系点啊？你当我系乜嘢啊？即系话你好唔愿意对住我，全部你跟住咧，你用咗一日嘅偷情，跟住你廿九日对我好嘅话，咁你全部都系假嘢咯。 嗰廿九日系真噶， 唔真啊，一啲 都 唔 真 噶。 咁我想 你系真心想出去玩一日啊？ 系啊， 你嗰日系最自如、最开心噶。你对住我嗰廿九日系愧疚咁对住 我。嗰啲叫咩啊？卖正借咯，系咪啊？即系嗰啲咧，我系二手嘅。嗰一日就系你全个月咧最开心嗰一日啦。记得翻嚟咧，好似坐监咁。 咪就系啦，你等我，我心几难受咧。你 我 系 一 个 可怜嘅小男人，呢个系一个可恶嘅贱男人。点解啊？ 我冇否认。 佢出去偷食，佢冇话俾佢老婆听。你知唔知最大后果系咩啊？ 咩啊？ 你有病，你老婆冇机会去预防、啊。 嗱，头先我就同佢讲系要干干净净咯。 佢、 啊、 一定 觉 得自己干净嘅，边个男人觉得自己唔干净先得噶？ 系啊，臭男人， 系我系臭男人， 系臭男人。 冲咗凉就干净噶啦。嗱，我啲坦白啊，我讲咗俾你听之后，你起码你有预防啊，系咪先？你对住我，你有警戒之心啊！可保平安啊！我话你， 你会选择批准啦、啊，定系你会选择 哇你走啦你直接我俾你放你监啊 ,30 日你去玩都得我唔要呢个老公。女士系咪会咁諗呢 嗱佢如果系咁嘅话呢睇下我自己咩心态呢如果我都有一份好想去玩嘅心嘅呢我都会有佢去玩嘅。但如果我、 哦、你都好想玩嘅心啊你都想点返晚啊 如果系 夫人你系要喺度坐阵㗎你唔能够出去搞搞阵㗎。 如果我 系 要咁。 佢讲佢啲姊妹嘅经验啫。 我都可以有人面睇。咪嗱如果系嘅话呢真系我要保障我哋嘅女性你唔可以咁样嘅呢个男人一定要呢你真系唔好讲俾你太太听就算你有嘅话咁最好梗系冇啦另外如果佢嗱你自己真系将心比己如果太太都系咁样嘅静鸡鸡走咗去出去嘅话咁你又如何呢又俾你发现蛛丝马迹嘅时候咁你又感觉又如何呢 人妻头先我嗰、那个是真的有发生在台湾社会到的。 岂有此理 一个真的。 咁大男人嘅咩嗰啲人。 是啊所以我想话俾大家听今日广播对人妻接到嘅呢一个系真实个案就系、是、嚟自台湾嘅一个男子同佢呢一个硕士毕业嘅老婆结完婚之后。 哦、即都系高学识㗎喇喎。 高学识嘅。 系。 佢就一路婚外情。忍个女人已经忍咗好耐㗎喇。 即女士不嬲都知。 冇错去到最后个老公就好似头先我呢位可怜嘅小男人咁样佢就话老婆不如咁啦我哋每个月呢定一日就係小三日啦。咁其他日子呢我就一定会抛开我嘅烦恼专心呢就会陪屋企、 嗯。 我係一定会对你好不过嗰一日麻烦你让俾我。咁、那个老婆去到嗰一刻终于忍唔住啦告上法庭。惩罚呢一个包二奶嘅男人， 即系话佢通奸啊！ 系 啦，系啦，冇错。 岂容你嘅男子咁样去申请下同个老婆攞个小三假？啲咩日子嚟噶？俾边个都唔会批你啦。 但我觉得 呢段感情仲可以维系住嘅咩？ 系啊，我觉得点解咁值得攞嚟叫阿人妻去评下道理？原来真系有男人会咁样谂嘅，佢谂住个老婆咧咁样系会安乐。 大学系咪咁教佢嘅？真系， 所以我觉得咧， 咁样谂嘅啫啊。 唔系，佢咁样谂系可以，因为佢嘅谂法嚟噶嘛，我哋控制唔到噶嘛。又或者咁样讲，两个人佢哋嘅相处，佢哋结咗婚之后点样相处，各有各玩又好定点样？喂，呢啲就佢哋两个嘅事啊。但系佢咧，我觉得佢最做错嗰件事系，佢唔选择再偷咯。佢選擇即係揭開塊底牌俾人哋知嘅時候咧，老婆要鬧上法庭係好合理嘅，因為我覺得連一個最基本、最簡單嘅尊重都冇咗。 唉，真係陰公。 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心，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痴情。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八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我做证。 点都好，我觉得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咧，都系要守承诺嘅。当天你结婚嘅时候，你同你太太讲过啲乜嘢，你要记住要做到。如果唔系，点可能做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 多谢晒广播道人妻， 系所以咧嗱，即系亦都想提醒大家咧，你话男人咧，即系我哋两个， 嗯， 如果要偷食嘅话咧，你知唔会有啲咩高危时期 啊？咩叫高危时期咧？即系 maybe 一个阶段嘅男士系最容易唔小心跌咗落偷食呢个陷阱度，又或者个心想出轨啦。简单嚟讲， 首先就咁嘅，根据医学报告所讲， 哇，点解医学报告啊？ 男人个脑咧，佢讲紧醒嘅时候，佢话平均每15分钟咧就会联想到性噶。 即 起身头嗰十五分钟， 即系只要你系清醒嘅时间， 哦， 即系而家啦， 哦， 每十五分钟你就会谂一次性，我觉得系算少咗噶啦。 十五分钟就要谂一次， 我从来冇计过呢条数，究竟我系咪十五分钟就会谂噶？ 系啊，即系嗱，所以首先佢话咧，理论上咧，佢系无时无刻都会嘅，但系有咩叫高危危险期咧？第一就系你老婆大肚嘅时候。 嗯， 冇错，我相信可能好多人都知嘅，死佬啊，唔怪之成日想崩大我个肚啦，咁样系冇错。第一个阶段就系老婆怀孕嘅时候， 咁、啊、你明白啦，因为喺嗰个阶段嘅时候，头嗰三个月你就唔可能有呢啲咁嘅亲密接触啦。咁但系男士们就真系有呢个正常嘅生理需要、啊， 甚至乎因为有啲人咧，可能佢稳阵起见咧，成个怀孕期都唔会俾你掂噶嘛。 哦，系啊， 即系佢要稳阵计嘅话咧，即系唔好唔好乱嚟噶嘛， 拒绝噶嘛， 系啦， 想保护小朋友， 一定系。好啦， 又同埋听咗坊间好多一啲叫做， 其实问翻医生啦，即系怀孕嘅时间咧，唔系唔可以咩都唔做嘅。 系啦，第二个阶段咧就系好老土嗰句啦，佢话结婚之后嘅第七年， 哦、七年之痒啦，真系。 其实我觉得咧，嗰个第七年咧唔系一个确实嘅年期嚟嘅。 而家好似话早咗第四年， 系啊，即系话其实只要结婚耐咧就有机会啦。嗱，我觉得第三个咧其实新鲜少少嘅， 嗯， 男士更年期， 哦，即系几多岁啊？ 其实真系大概咧，我觉得吓， 五十岁， 即系四十以外啦。其实几时系更年期咧？当你唔想人哋叫你叔叔嘅时候， 哦、 我觉得 咁嗰啲初老症嗰啲，初老症嗰啲 人哋嗰啲朋友嗰啲，诶叫叔叔啊，我唔好系哥哥咁，即系咪我到咗更年期？ 点解咧？佢话呢个现象好正常，佢就话因为去到男性更年期咧，为咗显示自己嘅魅力，确定自己和谐型。我仲得嘅，於是乎咧，佢話咧呢個就好常見咧。譬如你就會開始就想展示一啲魅力，呢、這個妹妹仔我唔會，我唔係同佢傾唔到偈啊，其實得嘅喎， 係 嘘寒問暖。咦嗱，我仲可以送到佢翻屋企啊？邊個話我大叔？我仲係一個叫我哥哥啦。所以佢話咧呢、這個呢、這個期咧，其實仲危險過咧頭嗰兩個期。 因為佢想用佢嘅行動話俾人哋知我仲有仲有仲有魅力嘅， 我仲有魅力啊，係 啊。 即係所以咧，佢話即係你話同埋佢話老婆咧，有陣時覺得自己就算做得幾正確都好咧。 嗯。 但係你如果遇到頭先嗰三個階段咧，就算你本身係百分之一百嘅，你係冇錯嘅，係佢都可以變成錯誤。个、嗯、老公都会走咗出去嘅，可能会。 咁但系问题系点解可能你即系嗰个面皮啊？你谂下，你点可能向住个太太话，老婆可唔可以申请日日一日呢啲咁嘅小衫？ 嗰个真系好极致嘅例子， 真系好 极 致。你咩脑袋嚟嘅？你明唔明啊？你点可以向住个太太你至爱嘅？你好爱佢嘅，但系你都系唔系？我真系唔得咧，我真系想试下出边嗰啲。你唔系路嚟噶嘛？呢、 那个咧，其实又有得解嘅。你有冇发觉咧？佢好似咧小朋友咧。扭计啊！嗱，阿仁妻，你谂下你啲细路咧，仲细个嘅时候，佢话掠你睇电视，佢会同你讲咩 嗯， 为咗掠你睇电视，或者掠你食糖咧， 乜都肯咯， 乜都肯啦， 乜都肯啦。 你阿妈，你俾我食一次糖 啦， 我做功课嘅。嗱，咪一样咯。系、哎、老婆，你俾我出去偷一次食。我跟住廿九日咧，我都会好乖咁样咧，做功课啦，凑仔啦，照顾起居饮食啦。 越认真啦，佢当佢提出嘅时候咧， 咁细， 我想话个太太个心态咧，佢一定会转嘅，会扭转，即系扭转你个角度点睇你呢个男人咯。 我唔系，我会话根本个关系已经破裂咗，除非真系大家系你哋一个 齐人之福。 open relationship 咯，即系嗰样嘢系，哦，我哋大家喺外面发生嘅嘢，大家唔好问啦，即系咁系佢哋自己嘅选择啊。如果系单方面一个呢个台湾嘅老公呢个例子咁样同我老公 讲咧， 呢个真系好离谱，极致呢个， 佢完全伤害咗段关系咯。 同埋你话讲唔讲俾个老婆听咧？阿祖都讲得啱嘅，真系可能唔好讲嘅。 我认真噶， 系啊， 嗱，唔系，即系当然你最好 唔好啦，唔好做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就算系你唔该，你真系收埋啊！呢啲你真系好觉得好见得光，除非你谂住呢段婚姻。关系你唔再继续咯， 系根本你就已经唔尊， 你一讲就肯定，你一讲就系啊，诶，如果你讲咧，我就觉得你好肯定，你系唔会要想维持呢个婚姻关系。 你谂下啦，你系打工仔，如果你唔系谂住跳槽，你会唔会同老细讲？老细，其实我今日去咗 interview 啊，我忍唔住想同你讲啊，我冇嘢噶，我会继续喺度做噶。 抵你冇咗份工啦，咁就 跟住你谂下，你老细会点样？ 系啊， 系啊。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多谢你啊，人妻， 以身试法添啊， 系啊，系啊。 要求释放段氏香。 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清明节和本周末期间气温是潮湿，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11点，升459点，总成交金额70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7点，升310点。部分港股的活跃造价。腾讯控股366元，升了5元；中国平安89.6，升1.7；建设银行是6.84，升了1.1；美团点评53.35，升4.5；盈富基金29.85，升4.5；华夏沪深300。是报47.25，升1.35；融创中国40.1，升1元；南方 A 5014.95，升3毫；中国移动79.25，跌了7.5；友邦保险79.6，升了1.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232，瑞士法郎7.881。澳元5.587，加元5.88，新西兰元5.359，欧元8.818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4。日经平均指数报21,611点，升406点。港金现价系报12,108元，比上日收市升2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3.46美元，卖出1,293.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正常冇车龙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喺军器厂街。另外铜锣湾由于有爆水管，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去天后方向右转去波斯富街，一带比较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危害健康，要做个尽责任的司机，不单止开车前咪饮，收了工都应该借住酒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陈海琪有唱假期，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布志伦，平时看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 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搵创意香港，搵清楚啦。 2019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将于4月2号上午10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的同学仔打打气，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我们就有机会在4月2号朝头早9点钟读出你的留言的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21度气温，相对湿度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电话号码1872388，人人赞我，我赞人人，欢迎大家打电话来。我们今天我们想开始专门就赞一个行业里面的工种，因为很多时候人都会接触到，你放心。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个电话号码1872388，人人赞我，我赞人人，来赞一下他们的。 今天我们揀出的行业是哪一个呢？ 就是那些空中服务员。其实这样的，我想你无论是讲空姐、空少定是地勤，因为可能你话系咪净系飞机上面咧招呼我嗰班朋友先至要即系赞咧，唔使嘅。 系 机场里边 同你 check in 嗰个都可以 啦。check in 里边嗰、那个，你可能甚至乎你话哇，上次咧撞到个机场保安咧好好人啦、啊，佢帮我处理咗啲咩？可能你过海关嘅时候咧，你曾经遇过有个人咧，不过嗰啲系难啲嘅，我谂。 嗯， 我带咗围巾，佢冇 check 我啊，赞。 冇可能嘅 ，X 光机咩都系无所遁形噶。 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咧即系透过今天咧就赞下嗰啲空中服务。 嗱，我估咧嗰啲有帮你免费 upgrade 嗰啲咧，你应该赞下佢啦。 又或者应该有一啲系你唔记得带证件啊，啲证件到期未啊？但系喺地勤啊，你 check in 嗰阵时， 系 佢已经帮你解说到嘅话咧，其实你个心已经会放下心头大石啦。 系啊，特别系咧嗰阵时，我 friend 佢做地勤咧，佢话佢遇到几次咧，都系有嗰啲咧已经系嗰啲叫做咩最后召集啦。 系 咁咧，已经系赶到个癫晒鸡咁样咧。咁所以佢话呢阵时，佢哋直情一见到讲，喂，系咪你啊？会快啲咧，会嗱嗱临咧，用尽一切方法咧，可能会招呼佢先咧，㧬佢。去嘅，咁如果你都有幸咧，即系因为你可能你点样即系机件故障啊，你自己迟咧，可能你曾经撞过啲好热心嗰啲地勤咧，点样帮过你手，帮你尽快解决问题咧， 会 欢迎你可以打嚟赞下佢 嘅吓。系啊，1872388啊，网上留言亦都无人欢迎噶。而如果你本身咧系一位空中服务员嘅话咧， 系 你要赞下你自己个行业有几好，可以俾你赞。同时间，如果你要信嘅话，我哋俾埋你信啦。 系啊， 系啊， 电话号码1872388啦，人人赞我，赞人人咧，十二点半之后。听你电话，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发觉四月一咧，其实真系有好多新嘅活动咧，会系今日开始咧。 因为一个财政年度啦， 可能系 一个愚人节啦。 即系除咗你话有呢个自愿医保又会推出啦，香港嘅，咁啊亦都有我哋二台，亦都会有即系好多新嘅改革之外咧。远在日本啊，我哋成日声称呢个第二故乡啊，佢哋今日咧亦都有个宣布噶。结束咗佢哋呢一个咧平成嘅年代，系啦， 系 可能你话咩啊？咩结束平成啊？嗱，好得意喎，因为日本咧，佢真系保留嗰啲叫做传统嘅习惯咧，即系比较多。特别佢哋仲有叫做天皇制喺度咧，虽然已经系虚位啦，咁但系佢哋仲有呢个天皇制啊嘛。我哋平时香港咧都系计年份咧，都系话今年系2019年啦。咁咧最多就话呢叫咩咩80年代、90年代、千禧年代，最多都系用咗呢个一揽惨嘅啫。但我哋原来日本咧，你睇佢哋剧集或者你去到嗰度咧，有阵时佢哋嗰啲日子咧，你霎下眼睇你唔系好睇得明白。 佢无端端同你讲话咧，平成三十一年开吹咁样。都平成啲咩嚟嘅咧？咁样 系啦，咁即系话佢哋嘅君主制度啊，嗰个年份啊，即系佢哋有个君王嘅年份。 系啦，咁因为咧之前咧就系呢个平成嘅，即系呢个年号咧，咁啊同埋好得意个平成三十一年，即系几年咧？ 即系呢个人做咗佢哋嘅天皇之后三。第一嗰年就開始計啦，係咪？ 係啦，咁因為咧，原來話咧，佢哋喺八九年開始咧，嗰陣時就轉咗咧，就用呢個平成嘅年號。咁、所以咧，如果你計嘅話咧，即係平成三十一年咧，咁你咪即係自己計咯。可能你就話八九年咁樣，即係加上去嘅話咧， 三十一年咯。 係啦，即係幾多年啦咁樣咯。咁、所以好得意喎，即係如果你就咁睇嘅話咧，即係而家啱啱好2019咧，就係平成三十一年。 OK， 係啦。咁啊，嚟到今年咧，因為佢就退位啦，佢就讓位俾咧呢個明仁天皇咧，就話：，我雖然咧仲在生。但我主动退位了、年事已高就换了德仁太子上去，所以他们会改年号的。今天就是他们改年号的、就是、日期、 不是今天是宣布、 宣 布告诉你们五月才正式改的。 1号才会正式改这个年号的。 名字就改了他的仔的个名字之后是不是，就是是不是、 他不是改了个仔的名字。 个名字叫做新的年号就叫做令和。 是另外是他仔的名字， 是不是他另外改的，不 是,、不是跟他的、皇帝的名字。 开始就令和一年啦， 系啦，咁咧佢呢个令和咧，原来之前喺未改名之前咧，佢哋都会玩咗一轮咧，叫做猜猜新年号。因为佢唔使有一个叫做唔系话跟你叫咩名咧，佢就用佢名噶嘛。 咁似咧英国皇室咧，即系之前咧，每一次咧，佢哋都会有得博彩下嘅，就喺度讲紧咧，有个新嘅 B B 出嚟啊，叫咩名啊嗰啲咁样。 系啦，佢话原来之前咧曾经咧大热，好多人咧就话咧应该都会用佢嚟作为新嘅年号咧，就叫做安九。 点解咧？点解会成为大热呢？即系我买马一样啫嘛，话佢个赛绩好啊，练马师啊，骑师弟弟都有个原因，你先知为大热噶。 唔系好理解日本文化。 唔系因为佢话呢个名咧，开头就觉得咧就有意头啊，长治久安，安久啊嘛，即 系长久 嘅久。咁咧，但系咧，我觉得有啲搞笑就香港啲媒体咧，就真系放到好大啦。佢就话唔好，有谐音，识读嘅人咧会笑。 系啦。 咁咩叫识读嘅人咧？因为系广东话啦。但你谂下，系咯，日本人喎。嗱，你所以咧，之前呢个细节咧，你会觉得啊，有时我哋系咪太过自大咗少少咧？ 哦，唔系，咁佢哋都系即系口痕咁讲嘅啫。 即系佢话千祈唔好改呢个名啊，如果唔系大件事咁啦。咁最后真系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名。 即系佢有分提名啫。 系用咗令和，虽然嗰阵时话大热噶咁样，佢就用咗呢个令和。咁呢次令和咧，嗱，我觉得有少少唔同。佢话今次令和咧，原来出自咧即系日本佢哋嘅即系和歌诗集咧《万叶集》里边咧嘅其中一个嘅即系诗歌《春秋》初春令月。气属风和就取其咧，有另有个和咧，就攞咗嚟做个名咁样嘅，系啦。咁但系点解话咧，同以前有啲唔同咧？等我饮啖水先吓。 哦 ，OK， 好啊，好啊。 同以前有咩唔同诶？ 我估啊吓，即系嗰个，因为一个你谂下，好似一个新嘅年代，一个新嘅时期噶嘛。如果佢要咁样做嘅话咧，一定想话俾人哋知，我有新嘅谂法。 唔系，同埋睇下嚟紧咧，将来嘅嗰个叫做嗰、那个 大方向啊， 系啦系啦，即系佢想系个和系和平咁嘅意思噶嘛，都系。 因为咧，原来咧，佢话因为你知日本咧受中国文化影响到好深咧。佢话之前咧，譬如我哋有个都听到好耐嘅超和，超和 系有啊有啊，听过 系啦，你可能都会觉得超和系咪？ 其实我从来冇特别留意系咩， 唔系啊， 我知佢背后有个意义系咩，冇特别留意。 系啊，原来咧，佢话有好多时候咧，佢哋用嘅嗰啲叫做年号咧，原来都系用咗咧我哋中国嘅古籍噶。头先嗰个咧令和咧就我有啲唔同咧，佢用日本嘅和歌诗集啦。咁、譬如之前超和嗰个年份咧。佢话用中国尚书，即系讲紧咧，真系古旧嘅嗰几本古籍里边咧，佢话尚书里边咧就有一句说话咧，佢就用超和咧就取咗出嚟嘅。咁、所以佢话咧，有阵时你再睇翻咧，日本有好多唔同嘅年号咧，佢话啊，系咪全部都系嚟自日本自己？唔系啊，佢有一啲咧系嚟自即系中国嘅古籍咧，佢会觉得咧，因为受中国文化影响好深啊嘛，咁、所以佢就会取其一啲字句啊，或者系一啲诗句咧，佢就摆咗落去做自己年份度咯。咁呢个今次呢、這个。就变翻系佢哋自己，即系用翻 日本嘅和歌诗集里面嘅一啲字眼咧，就写咗出嚟咁样咯。系啊，咁啊， 即系好多文化摆咗落去。 其实都几讲究噶。 我哋开会嗰时都有排开，究竟取即系想攞啲乜嘢嚟摆喺？喂，讲紧个年号，讲紧系咪先？即系用一路用落去嘅。啱啱先，譬如佢嘅新，即系佢仔接住嗰个皇位，可能一做好多年噶嘛。咁要个咩名？佢有冇公？即系有冇投票？ 佢有噶，佢话咧， 有冇得投票 嘅？佢话譬如话咧，今次呢个新年号改定咧，佢就话会先由咧总理大臣啊轮选咧一批嘅学者专家，先拣一批叻仔翻嚟先。咁咧，然后咧就会喺好多唔同年号里边咧就做呢个候补方案，再由咧佢哋官房长官咧候补里边咧再拣几个出嚟。其实几次即系嗰啲筛选咁样咧， 即系佢哋自己内部筛选完之后先再去拣嘅， 系啦。 咁有冇民意嘅咧？ 咁然后佢喺嗰个候补里边咧，其实都算系有啲提案嘅啦，系啦。然后佢就话咧，仲会交俾各界专家组成嘅元号相关恳谈会，再交埋咧参众两院嘅政府议长咧，然后最尾再交俾内阁协议新年号。即系其实咧，严格嚟讲咧。都有好多层关卡， 但我好想赞下佢哋，咁多个唔同嘅关卡咧，都可以保密到，所以咧，你谂下冇穿到出嚟，话喷口水添。 喂，真系啊，因为咧，佢话咧，譬如话当初咧，佢哋而家讲翻啲历史咧，佢话当初咧提案平成嘅学者咧，就系呢个东大嘅教授啊，咁啊山本达郎，佢话咧当时咧佢哋几个人咧就提议咧就想用平成，佢话不过基于保密原则咧，佢话咧佢哋事前系唔会公开名单嘅，甚至乎咧佢话呢个山本达郎咧，佢而家过世噶啦。佢话咧喺佢过世之前咧，从来冇俾人讲过咧，佢就系嗰个平成嘅提案者，因为佢就惊咧。 即系 X file 嚟嘅。 系啊，佢就惊 咩啊？ 佢惊如果啲人 开晒都知道，中唔中？唔系 啊， 都唔俾得人知啊。 即系佢话之前咧，可能冇人知道咧。如果唔系，啲人可能就话：咦，桂花田系有份轮选嘅嗰个即系学者咧，佢就份提议平成呢啲咧。即系如果佢有提个名咧，可能啲人就会即系 推好多嘢出嚟啦。 问佢啊，甚至乎佢话今次咧呢个元号，佢话嗰个叫做年号。推介的时候呢，他说很多最尾开会呢也是呢摆开个手机啦，全部嘢都唔可以知咧，就喺嗰个咧密房里边咧，最尾 box 就好啦，我哋就决定就拣今次呢一个啦。年号咁样，所以真系学阿祖话，即系佢话之前系可以即系 所以一定唔会穿崩啦。即系你谂下啦，佢哋又做到咁保密，同埋佢哋即系对于自己如果可以有机会去轮选啊，啲意见啊，一个话我哋日本嘅年号是什么，新嘅年号系咩，其实都一个好大嘅荣誉。 系啊，好犀利噶。嗱，头先咧，平成咧亦都系出自《史记》里边嘅。 嗯， 系啦，出自《史记》里边咧叫内平外城。首先咧，同埋《尚书》里边嘅地平天成，超和咧亦都系出自上。就算再早期咧，1912年嘅时候，嗰个大正年间咧，都系出自《易经》嘅。咁所以咧，你话啦，原来真系吓中日一家亲，好多时候佢哋而家用嚟食。当系佢哋国号嘅嗰个年份咧，都系出自我哋中国嘅古典经书嘅。使睇唔使我哋呢个特区政府，我哋咧都即系想赢一赢佢咧， 整翻个咩年啊嘛？ 即系自己都用翻啲唔同嘅古籍咧，整翻啲年咧。 佢哋唔好整啦，佢哋整亲呢一啲咧，通常都整到好丑样嘅。讲真， 譬如你近啲咧，台湾咧，你有冇发觉？即系可能你第一次见嘅时候，你话佢唔系用2019年 嘅， 有阵时佢用民国， 佢用 民国几多年咧？系啊，其实都几特别噶，系啊。 唔系唔系佢话事噶，阿爷话事噶， 唔系嗰个系民国话事 啊！我话香港改唔改啊？ 都可以改噶， 系啦，我明你意思啊，总。 原谅最差，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走，各死各，逃避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处。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双，明明难忍多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匹象，在听的正中央，是否都要将那门合上，为何残忍多受尽委屈也一 谈论那栋楼，若尺能积两笑，应否分开那关键，偏偏心照不算，这个话题再不紧要，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想，明明男人多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在听的正中央，是否都要将那门合上？为何残忍多，受尽委曲也一生？无聊人生里，凑够两人才欢畅，寂寞好比一匹象，在心的正中央。 三楼的大笨象啊！我想问一下你啊，曾志豪啊，黄月祖，你细个嘅时候系咪一个蠢蠢的大笨象咧？ 咩意思啊？ 请问有冇去过？ 我未试过咁大 size。 有冇？我知道明白嘅，即系话你好似 嗰个好似一个纸尿片个牌子咁 啊 嘛？ 系啊系啊，即系有冇试过笨过？嗱， 初中啦， 初中阶段 系 有冇啲乜嘢咧？有冇去过宿营啊，或者露营啊？ 有宿营咯， 系宿营相对地好啲嘅， 系啦，即系有住我唔可以郊外，我怕蛇啊嘛。 哦， 嗱，呢啲就 帐幕嗰啲我唔得嘅， 我不嬲系 而家都唔得， 我哋 OK 嘅。 嗯 ，OK。咁有冇啲嘢咧出到去死得嗰啲嘢，嗰啲嘢点搞？嗰啲嘢点整啊？嗰啲 我咁梗系会啦。你第一次嘅时候， 即系你话系 你起个炉都起唔到啦， 或者宿营都好啦。 我嗰阵时透个脑都未识透噶， 系 真系会噶。嗰阵时仲要冇而家咁多科技，咁你系唔识就唔识 咯。冇咁多科技啦。我嗰阵时中五唔系小五啊。未有嗰啲畢業嘅三日兩夜嗰啲咁樣嘅，已經唔使去搭營嗰啲㗎啦。咁我只不過啊，唔好話搭營啦，眼瞓啊，朝頭早起身仲係好眼瞓，因為之前嗰晚大家傾偈傾得好開心啊嘛，又成日要嗰陣時要扮嘢啊嘛，我好夜先瞓㗎喺屋企，即係覺得咁樣就好型咁樣咧。第二朝我攞塊毛巾去洗面啊，其實搭住咗一隻手嗰塊根本都唔係毛巾嚟嘅，係我之前嗰日著完嗰條底底啊，你知唔知啊？即係錯到咁啊，你知唔知啊？ 即係可以論盡都得， 根本就唔識照顧自己嗰陣時仲細。 係啦。诶、真的好啦，重点就系自己唔识照顾自己，你有冇怪责你阿爸或者你阿妈，令到你照顾唔到自己？ 咁、我又冇怪过爸爸妈妈。 因为嗰时连呢个谂法都冇啊， 冇，冇。 嗱，而家 我唔会咁容易就赖人先嘅，我好细个已经喺度检讨自己咁啊。 而家咧就系怪兽家长出产一啲咧，即系啲细蚊仔咧就衍生到一啲咧，哇，好多问题出现啊！即系你知而家啲怪兽家长爱锡到佢哋无微不至噶嘛，少跌跌碰碰，佢都要闹张凳、闹张台、闹个地下，会整痛佢哋噶嘛？咁佢就话因为咁样咧，啲家长咧就系担心小朋友受到危险，即系希望佢哋全部都安全咧，唔俾佢哋冒险咧。佢话有啲而家嗰啲中学生咧开始出去露营啊、宿营咧，哇，嗰啲即系咧千奇百怪嘅现象咧出现晒啊！ 例如咧， 例如有个中一生去露营，即系望住嗰个嘢，呢个咩嚟嘅？点用嘅咧？打火机， 哦，打火机， 佢唔识用打火机， 吓唔识用打火机， 爸爸都唔俾我食烟，我点会识用打火机？ 但系个问题唔系净系食烟先至用打火机噶， 平时有咩机会用打火机？ 撞车啦， 屋企冇嗱，屋企冇装香冇拜神， 点火咯？你都会 点火 噶嘛？ 即系 咩？咁我知呢咩嚟嘅？唔识用打火机，因为佢哋要透火啊嘛。 但系讲真啦，打火机就算你冇用过，你见到佢，你都得嗰个掣揿嘅，真系咪啊？有几难啊？ 我真系谂紧，你由细到大，你都唔会俾佢玩火噶嘛？ 系 你如果冇屋企冇人食烟嘅，咁你点会有打火机俾佢接触到咧？ 而家电视又冇人食烟嗱， 真系 冇嗰啲场面。 生日蛋糕嘅游乐馆 系咯，点 点着咗出嚟噶嘛？可能会唔会啊？ 嗱，所以咧就系咁啦。 中一啊，你讲紧话 中一去露营，咩嚟噶嘛？打火机， 不过我以为佢话唔见唔识用火柴就话啫，吓系咪？ 除此之外，仲有冇啲都好极致 啊？仲有剪刀，嗱，佢话剪刀都唔识用系啦。嗱，其实我谂佢剪刀嘅意思可能系万用刀嗰啲出嚟嘅， 都唔系。 因为 胶纸 你冇 留， 你做美劳，你做美劳都可以用。 唔系，我睇个报道好似话咧，好似话因为平时都系锡开佢啊，惊危险啊。 即系掂都冇掂喎，把胶剪。 我话唔定一阵可以讲多两句。究竟有啲咩危险嘅嘢，其实系好安全嘅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令和将会取代月底退位日皇明仁年代所用的平成年号，在5月1号皇太子德仁继位起开始使用。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透露，新年号出自有超过1200年历史的日本古诗《漫叶集》，这个是日本年号首次来自日本的古籍而非中国古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后的记者会说，令和代表希望蕴含了在人民的美丽心灵互相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且成长的意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不会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有关建议已经交到立法会讨论，希望立法会审议尽快完成。他指出，台湾杀人案涉事人仍然在本港拘留，可能会释放，反问是否乐见公义不能彰显。林郑月娥出席活动后主动回应昨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游行，她说游行集会言论完全偏离修订的目的和内容，修订条例可以一视同仁处理其他未签订移交协议地域的移交安排，而并非全部涉及内地，未来会要求保安局和律政司继续详细解说。她说留意到少部分人借昨日的游行鼓吹港独，重申不会用容忍违反宪法和基本法，破坏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卫生防护中心今日起至星期四，只是限符合四项条件的机场员工接种麻疹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在1967年或以后出生、未打齐两针、未曾感染过麻疹、需要照顧一歲以下嬰兒或者孕婦，以及未有麻疹抗體的人士。疫苗接種的名額調整至到500個，前往接種人士需要出示所需文件。在機場停機坪工作的劉先生到場後才知道要符合四項條件才可以獲得接種，感到十分不滿。他說已經是第四次來到，並特別放假回機場等候，但就沒有辦法接受疫苗接種，批評安排不合理。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兄長金正男在馬來西亞被殺案，早前被控謀殺的越南籍女被告段士香獲改控較輕的危險武器造成傷害罪，她被判監3年4個月。段士香的律師估計她將會在5月獲釋。馬來西亞檢察部門早前已經撤銷案中另一名女被告印尼籍的艾莎控罪，段士香成為案中唯一一名被告。越南司法部長早前去信馬來西亞檢方，要求釋放段士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清明节和周末期间气温潮湿，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30点，升478点，总成交金额系71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7点，升3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8元，升4.8；中国平安89.7元，升0.8；建设银行6.85元，升0.2；美团点评53.35元，升4.5；盈富基金29.9元，升5毫；华夏沪深300系报47.3元，升0.4；融创中国40.05元，升9.5；南方 A 5014.95元，升3毫；中国移动79.3元，跌咗7毫；友邦保险79.6元，升1.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11.05，瑞士法郎0.996。澳元0.712，加元1.335，新西兰元0.6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2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5点，升329点。港金现价报12,108元，比上日收市升2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3.39美元，卖出1,293.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李志刚啊，二台转节目，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使唔使转啊？ 转走你咯！ 吓，唔好转走超边，转走我，转走我。 你唔得，你系支柱嚟噶嘛？不如咁啊，你翻多日啦。 吓？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边、 罗敏聪、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食晏陪住你。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000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揾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拉丁加中乐，劲到真系要揸稳支咪啊！ 若美好是自由，准他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夜接受。莫拍掌学泪流，幸有他从上先有，来为我生命演奏，而营造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我爽快地 swing。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相识，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致敬。 阿公今次希望喺拉丁音乐上面加啲变奏，而佢觉得中乐系可以做到融合到嘅，特别系二胡，所以今次佢特别邀请咗香港数一数二嘅二胡演奏家霍世杰老师参与录音。作曲 CY Kong， 高世章填词有黄伟文，编曲系 CY Kong， 监制都系 CY 加上阿公自己嘅。今个礼拜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苏永康 All the Jazz。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嗱，今日人赞我咧，我哋系 double 赞嘅吓。除咗咧，你话我哋一般嘅好人好事咧，你可以打嚟赞之外咧，我哋亦都有一个专场咧，就系、是、想赞下咧，今日想赞下空姐或者叫做空中服务员啊。 嗯， 无论系机组人员又好咧，或者你话地勤工作嘅朋友咧，你曾经喺去旅行嘅时候，你曾经遇过一啲好人好事嘅，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咧赞赞佢嘅吓。 嗯，系啊，咁啊，所以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啊吓，非常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啊，网上留言亦都欢迎嘅。最想咧就系空中服务员要赞嘅赞啦，如果唔系其他嘅咧，都可以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 系啊，我可唔可以先赞咗先？我真系有印象有空中服务员咧，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因为几年前啦，仲系讲紧咧带阿 B 出去嘅时候。 哦， 系啊， 大 B 系啊，大 B 嗰阵时都仲系细 B 嚟嘅。 系啦，嗰阵时佢唔知得个岁零两岁咧，总之有一次去台湾啊， 嗯， 因为咧好多父母都知噶啦，你个僆仔咧就喊到癫咗咁样咧。冇人幫到佢，咁嗰陣時我又第一次帶佢叫做搭飛機咧，我唔知佢即係有咩方法可以搞掂佢啊嘛，所以嗰次我哋係衰咗嘅，即係我哋唔記得準備一啲好嘢， 即係冇之前係做足準備 嘅。係啦，我哋唔知道 去啦，小朋友 係啦，諗住台灣都係即係個人兩個鐘飛機就冇事啦咁樣，咁佢喊到咧，直情係咧，即係好似想翻媽媽個肚裏邊咁樣咧。嗰陣時嗰個空姐真係非常之咁好人，名字已經唔記得咗啦。佢走埋嚟咧，佢哋經驗豐富好多，是 是是 因為佢哋知道咧，唉傻仔，你喊到咁，你都唔準備啲嘢咧，佢攞包糖過嚟。 啊， 佢係我仲記得咧，係開頭係空中少爺先喎， 係 後來咧就空姐，因為咧兩包糖都搞唔掂，但係佢哋真係攞咗兩包糖過嚟，佢話俾小朋友食啦咁樣。咁、原來咧小朋友咧有啲糖咧，佢除咗可能係餵食之外咧。佢食咗咧，因為吞口水咧， 有啲甜頭啊，係啊，會令到佢咧耳仔冇咁辛 苦啊。係啊，原來真係會喎。 因為個氣壓咧影響耳仔噶嘛。 係啊，咁所以咧，當其時咧，佢就攞咗兩包糖過嚟咧，即係好似好細包咁樣咧，一個空中少爺拎完，跟住咧嗰一輪咧，可能佢再喊咧，就到空中小姐過嚟咁樣咧。就真係非常之即係緩解燃眉之急。哇！如果唔係我哋兩公婆霎時之間，我衫都除埋，飲我啲奶啦！我就想咁噶啦，已經冇啊！真係 起碼可以順利起飛， 係啦， 叫做係咪啊？ 同埋嗰陣時候咧，佢會令到你冇咁尷尬啊！因為咧，好似覺得咧，即係佢哋已經有叫做相關人士處理緊咧。咁其他乘客都唔好接得咁大聲啊嘛！真係係啊，所以咧呢、這個真係非常之貼心。嗰下咧，佢就唔會話你去死啦，由你去自己喊飽佢啊！咁樣真 係，我記得有一次係咁樣嘅，就係、是、都好幾年前啦。咁就大家利是嘢嚟嘅。咁突然之間外國咧有屋企人過咗身，咁過身呢啲你冇得之前訂定機票啊。咁同埋係你一知道，跟住係突然而嚟嘅件事， 就即飛啦。 邊班機最早你就上機，因為要即刻飛過去啊嘛。 冇錯， 咁其實嗰個心情當然唔好啦。咁人又好心急啦，咁樣幾時係回程咧咁？其实你唔知噶喎，喺嗰刻你订机票，你真系唔知道。 咁咪买单程咯，又 唔系咁嗰阵时，其实你个脑系谂唔到咁多，甚至咩买单程地点冇啊，即系话，总之就快啲买咗机票。那个回程会系点样嗰样嘢，唔理啦，买咗先啦，求其 book 一日啦咁样。就跟住咧，因为知道就系可能系半夜，跟住就系搭朝头早机，即系零秒已经系执行李嗰样嘢咁噶啦。去到机场先算啦，其实系咁谂噶啦。去到柜位嗰阵时咧，咁我就系同咗呢个柜台嘅地勤人员咧就讲咗声。其实是一个咁样嘅情况，所以我而家要飞啦，好心急啊咁样。佢哋唔单止有好亲切嘅慰问啦，仲系话其实回程咧，我帮你落一个 remark 啊， 哦、 即系我帮你 mark 啊。咁可能你会改啊嗰样嘢，我哋都会帮你做最好嘅服务嘅咁样。咁、 哦、 其实真系好少嘅一件事，又或者。其实你订嗰阵时，我讲真，你唔系头先咁样讲，嗰一刻根本就冇谂过订咗单程先啦。其实只不过系谂几点有飞机，得我要上嗰班飞机，买啦，咁就上啦，咁样噶啦。但系佢哋一啲即系好少嘅窝心咧，好多年前，但系嗰件事咧，我到而家都会好记得，就 系 嗰个人个样系点 啊？ 嗰位地勤姐姐咧，佢个样系点啊？即系好有礼貌，又唔系要同情你定点样嘅，就即系话俾你知，系令你好舒服。你处理咗事先啦，有啲乜嘢嘅话落咗 remark， 你哋打翻边一个电话。即 系 有埋教埋你点样做噶，咁样嗰一刻咧，我就会觉得已经喺哇嘣一声好多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去帮手解决咗一啲问题。起码我安心上机啊， 会噶，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咁少嘅，你就会更加见到佢哋嘅服务嘅周到。 系嗱，我咧真系要多谢呢一班咧机组人员，认真嘅每，因为我同学咧佢系做航空公司嘅，因为佢系每逢打风 啊。 嗰、那个咧，佢话嗰个追更咧，佢根本咧个不辞劳苦咧，佢话佢因为佢自己走都未必走到，有时去到十号风球咧，根本冇得走啦。咁跟住可能佢喺公司休息一阵，咁跟住先再接埋第二朝早啲同事根本都未翻， 佢哋翻唔到嚟嘅，因为都 咁嗰班朋友嗰班机组人员咧，佢哋就真系咧要喺个公司里面留守咯，同埋咧好多班航机取消嘅时候咧，佢话今日即系佢会喺我哋到群组嗰度呻，哎我今日就会做到甩窿啦咁样，佢话咧好多人。投诉啦，不过佢哋都会以即系佢话，因为公司嘅规矩啦，你唔可以即系同即系都要欣然接受嗰啲好嬲怒、讲晒粗口嗰啲客人嗰啲态度，你都要硬食。但系佢自己咧又眼瞓喎，其实佢冇足够精神瞓觉，因为你谂下喺公司，佢都冇翻到屋企，佢真系最奸。其实我真系要多谢佢哋咯， 同埋 真系要赞佢哋。 系啊，同埋有一啲咧就系咧，你遇到一啲咧相对我哋叫做 long 礼嘅客人，有阵时佢哋有啲无理嘅要求嘅，你会见到佢哋点样可以。唔可以俾到你睇到吸气嗰一下，即系你吸咗气，其实就见到你做咩吸气啊？做咩？即 系 佢浪礼啊嘛，你明唔明白？ 我系正常人嚟嘅，我会呼吸噶。 你永远见到啲空姐啦、空中少爷啦，或者地勤人员，即系有负责 check in 嗰啲机组人员咧，你都会觉得咧啊，你永远系一个好临时嘅波波球嚟嘅，系好开心笑住对住你嘅，你咩气你都会佢都会即系会吸收住嘅咁样咯。 佢又辛苦嘅，系啦， 辛苦噶。 系啊，所以1872388啦，如果你都有遇过一啲机组人员啊、地勤啊、空中服务员啊，边个岗位都咧，头先我哋话机场保安啊，可能个清洁姐话，你漏咗个行李啊，有阵时你唔小心你劈低咗啲嘢咧，如果佢帮你处理好嘅话咧，都系好值得称赞噶。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你可以咧，即系专门咧就为咗呢啲即系空中服务员、机组人员咧，可以倾下嘅。一般嘅朋友，你话唔系，我仍然好想讲下咧，琴日有个阿婆咧扶翻我过马路咧，无人欢迎， 系 啦，一样可以打嚟 嘅。跟住人包喺个的士度咧，司机大佬帮我接咗嗰啲咁。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啊，转头听你电话。 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那人，根本不需要起身，开灯一个人。不必等救人，埋头狂吃痛粉不会淋，街道不够行，前途琴行敲一敲钢琴，跟生好望闻，分享新买化妆品，能够孤单够晕，闷也可玩到上瘾，能被世界撇下，证明独有得没谁能合衬，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难道寂寞就连烂透神剧亦挑拨？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长期歌，需要寂寞就如没有人类望见。见我的时间亦很多，哪怕眼影或错，永远也得神发现我搞错。讲好一个人，当然一个人才能留意天花的裂痕。好一帮圣人，凡愿人夫选举新女神，听得左耳闻，早知一个见医生。想见人，为何傻笑解释好费神？飞冰岛旅行，无人疑心，怎么一个人？天空都偏云，我于酒店看新闻，能够孤单够晕，闷也可闷到上瘾，能被世界撇下，证明独有得 错，永远也不曾发现我搞错。 其实寂寞啊，谢安琪。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啦。今日我哋有双轨泊满啊，即系如果你好想赞啲机组人员啊、空中服务员咧，无人欢迎噶。一般你见到啲好人好事想话俾我哋听咧，亦都欢迎噶。电话旁边你系 陈小姐，你好，早晨， 陈小姐。 系啊，你好啊， 早晨， 你好，丰收快活人啊！你想赞系咪同就系呢个机场有关噶？ 系啊，因为咧，我其实呢、這个呢件事咧，就系好多年前噶，即系差唔多 over 30年前噶啦。 哇！ 咁啊，因为当其时咧，我就由香港就飞澳洲嘅。咁但係以前啲機票好貴㗎嘛，咁我呢我就買咗即係公司買咗新加坡航空公司、 嗯、 我就去新加坡跟住轉機去澳洲嘅。咁、 嗯、 但係點知呢香港班機呢就 delay 咗，咁、 嗯、 delay 咗呢其實我已經好心急，因為飛去呢係四個鐘到㗎嘛。咁去到嗰陣時候我一班機我已經好心急啦，死啦陣間呢落機呢仲要諗住揾路啊，咁然後先轉機好問水咁樣。咁點知呢其實我一落機呢其實已經有個地勤呢，其實我又唔好記得佢總之係一位先生嚟嘅。 咁多年前啦，因為係咯。 係啊係啊，佢我就好記得咧，就係佢已經凍住牌㗎啦，即係寫住我個名㗎啦。其實佢已經翻都 call 咗好多次㗎啦。 係。 咁咧凍住牌，你知新加坡咧就講英文同普通話啦。咁咧一路 confirm 我，你係咪呢個名啊？咁樣。我話係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就快開㗎啦，班機。咁你而家要快啲啊！咁。 衝佢啦！ 係啦，我自己又唔係幾高嘅。 嗯。 咁咧我就揸住個夾仔咁樣嘅。咁咧，你知趕起時間上嚟個夾就好重㗎啦。咁咧，佢就嗱嗱聲就同我拎住個夾咧，就叫我跟住咧都唔知係行路啊定係跑㗎啦。 我幫你拎埋啊佢。 係啊，因為好急啊。咁佢見我又唔係高咯，個夾都少少重量啦，又唔係好重，但係急嘅時候咧就好急㗎啦，好重。 係通常都係咁嘅，係 輪準都即刻會變得。 係啊，咁佢就同我拎住部夾，佢叫我一路咁樣 follow me 咁樣跟住佢咁樣，咁我一路咪跟住條直線，咁我咪唔使揾路咯。 哇，簡直係白馬王子一般喎，嗰刻嘅英勇真係。 開路。 係咯。 系啊，因为我其实喺架机嗰度咧，我已经好心急，我知道大约系几多点机啦，我已经喺度谂住死火啦，落到去点算咧？我又未正式转个机噶 嘛， 我一路带到我去个闸咧，系我系最后一个啊。 Okay. 我一入咗咧就即刻闩门啦，嗱嗱声咁样，我真系当其时真系好多谢佢。如果唔系咧，我 miss 咗嗰班机咧，我都唔知点搞啦。 系、啊，但我想话咧，30年前啦，系咪呢件事真系挤咗喺你心里边？你会时不时都会谂起佢咁样噶？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会同我啲朋友分享噶。 系啊， 转机咧，即系嗰阵时，你知嗰阵时啲机票好贵啦，好多时咁远咧都会转机，唔同而家咧直航都好平咁样。咁咧，我成日都会自己即系留心，即系万一真系有转机嘅， 又撞翻嗰个人。 唔系啊，佢想提醒啊，就唔认得噶啦。 唔系啊，佢想系咪想撞翻佢？多谢佢啊！ 我见到都唔认得，不过真系好多谢。如果唔系咧，当其时咧，我谂我兜嚟兜去。就算人哋真系等我咧，我谂我都要揾好耐啊！ 系啊， 好多谢。嗰间系新加坡航空公司啊， 真系耿耿于怀啊！你睇佢， 会念念不忘，念念不忘，耿耿于怀衰啲，系啊，真系啊，呢个念念不忘，系啊， 系啊。其实我几年前咧，我都搭过新加坡航空公司，再一去一次新加坡嘅， 但系又揾唔到啦。 新加坡航空公司，我直航嘅今次。咁咧就其實新加坡航空公司大部分嘅機組人員咧，同埋嗰啲空姐、空少啊嗰啲咧，我都覺得係幾好嘅。即 係有幾多人都咁講，我都有答過，我都覺得佢哋服務水準。 不過你30年前嗰個就係特別再細心啦，並幫你拎埋行李喎。 其實而家咧久唔久都會見到嘅，即係有一啲嘅朋友咧，就係空中服務員啊，佢哋地勤嘅人員咧，你落機嗰陣時你就見到佢哋揸住啲紙啊，寫住 做汪， 跟住咧桂花天，你跟住要去轉去台灣嘅定點樣嘅？快啲跟住佢哋，有啲咧急咧，即系拖住你隻手行啦，甚至咧有一啲嘅嗰啲嘅機場裏面咪有啲小型嘅細格嘅車仔， 哦、好似 高爾夫 球 車嗰啲咧，我見過有攞埋車去接佢哋， 都唔係 跑都跑唔切啦，有啲一個閘口去一個閘口， 使唔使俾錢啊？仲 咁我嗰啲就唔知咯，見過佢哋咁做 好啊， 因為。嗰陣時真係咧，如果唔係佢喺度咧，我 冇啦，錯過咗班機可能 係 啊，喂，多謝你打嚟，係啊 ，thank you 陳小姐， 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不過我覺得呢個恩情原來可以記咁耐咧。 因为刚才陈小姐都讲她出门那阵时的经验不多更加乱。她帮到你就更加帮到手。 同埋佢会将呢件事呢是作为一个呢即是话俾啲朋友听啊。喂你转机真係唔好咁太唔好諗住啊喺度等一个钟头跟住再转飞可能就有啲咁嘅论尽嘢出 但有时又唔系佢想 佢 如果 都最顺 啦。上一班 delay 咁点算呢真係。係好啦话真係有啲咁耐嘅即係恩情都记得啊。 三十 几。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嘅。好呢 位 系 边位呢 ?Hello, 你好。 Ada。 我是 Ada。 Ada, 你好啊好出快活人。 你 好。 你好。你的经验又如何啊 几年前呢就南区没人开地铁啦。咁呢就我唔知咩原因啦总之可能系嗰个工程啊还是咩问题啦。总之我上咗车之后呢我就搭嗰个巴士机场快线。 是。 就其中有一段路呢佢系完全系唔喐。 哦。即是你已经是上了机铁的了。 不是我是想因为当时没人有地铁的嘛。 是是是。 咁我只可以搭那个机场快线的嘛。 的巴士你说你先是吧是巴士。 是是是。咁呢就有一段路去完全不动。咁我当我哋去到机场的时候呢就已经是6:05。 是。 但我哋的机呢就是6:30开的。 是还有半个钟啫生死时速一样的真的。 是是啊咁但我哋仲唔知个柜位在哪度。 嗯。 咁极速跑啦一路跑一路问请问在哪度啦。 是个柜位在哪度啊各航空公司的柜位在哪度啊咁样。 一路跑一路问。咁我哋呢就07才去到那个柜位。 是。 咁好在呢就之前有个有个人呢就同嗰、那个嗰、那个机场 地勤嘅人员。 地勤人员喺度呢就喺度拗緊啲唔知乜嘢。咁嗰位人士就真係唔係好有礼貌 嘅。 令到佢哋好唔开心。 嗯。 咁就咁所以佢哋先至未曾走咋如果唔係已经走咗啦。 喔、哦、全靠佢有个唔礼貌帮你拖到啲时间喎、 啊。係係。咁埋到去嘅时候呢咁我哋就讲俾佢听啦我哋係 交通嘅情况所以迟咗。 迟咗啊冇得救啊。 咁佢就话但係而家已经清咗关啦冇办法啦咁样讲。咁你哋揾返你哋嘅 agent 讲啦但我哋係自己买机票㗎但係呢个都唔係最重要嘅问题。最重要嘅问题我哋係过去参加我个女嘅毕业典礼。 係。 哇一世一次。 咁唔可以迟喎呢啲。 咁 点算啊咁点算 仲要呢佢嗰个学士铺呢我哋喺香港做啊喺我哋个屋企里面。 咁咪冇铺着囉如果 唔到业 嘅 话 真係。 係 真的崩溃 啊！真的想喊啊！嗰时已经讲下讲下咧，已经过十 眼泪飞出嚟， 未大个人忍住啦，已经去到6:10啦。 跟住 咧，我先生同佢讲啦，咁佢讲咁人一个大男人，你讲乜鬼嘢啊？咁我就用一个慈母嘅身份啦，话俾佢听。 系系， 我要过去参加我女嘅毕业礼啊！唔该你帮下我啦，我唔知点算啦，因为下一班机我哋都唔知几时。 系啦系啦。 吓咁跟住咧，咁另外一个同事啊，你同嗰个关口嗰度讲下啦，同嗰、那个即系嗰个执行李嗰度啊， 系系。 咁啊讲咗一次，佢话唔得。唔得咧，咁我真系嗰时候我真系想喊啦。 系， 喂，你再讲多次啦，话俾佢听过去系 毕业嘅， 参加毕业礼啦。 讲就讲啦，毕业嘅，有冇得？系。 啊，咁跟住咧，佢就再同佢讲，喂，你睇下帮唔帮到佢啊？佢过去参加个女个毕业礼啊。 系。 讲我，好啦，俾佢过嚟啦。咁讲，完全冇同我请行李，1、2、3同我请摆晒啲行李上去。咁我以为咧嗰、那个。铺咧就喺我个手提箧嗰度，我死人都唔肯摆落去，因为我惊佢话 啊毕业铺嚟噶嘛， 佢讲俾我听，有可能咧系赶唔得切嗰啲行李俾我哋， 因为已经其他嘅行李入晒飞机啦，已经系 点都攞咗自己嗰个先 ，hand carry 咗先，冇衫换都唔紧要，阿女件袍唔好冇啊， 跟住咧， 系咁跟住咧。我哋唔識跑去㗎嘛我应该嗰次我係喺香港嗰、那个机场呢第一次起飞喺赤鱲角嗰个机场第一次起飞。咁佢哋呢就搵一个同事带我哋去跑。 一齐跑。 又带你一齐 跑。 即係少啲脚骨嚟啲机场人员呢少啲脚骨嚟㗎嘛。 係跟住一齐跑呢去到呢就同嗰个过关讲喂俾佢打尖啦喂俾佢打尖啦。咁带我哋去打尖。 成功打阵。 咁跟住咧就 嗰佢仲要去到唔知六啊几啊，去到 个闸口。 系啊，咁啊，跟住跑到过去，咁咧我一路跑咧，我一路好惊，佢一路咧就想帮我去拉嗰个夹，因为嗰件袍嘅关系咧，我系咁揸实都唔肯放，搏命跑，搏命跑。 由于时间关系，你最后赶唔赶到啊？赶唔赶到啊？ 跑到上去，跑到上去，我哋系最后一个，嗰阵时已经系六点四啊几分啦。 明白。 咁我好，我觉得好丑怪。 系。但系你起码都赶得切，可以同个女儿一齐庆祝呢个毕业典礼啊嘛， 都吹讲声恭喜你啊！ 系啊，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啊，我哋都到闸口啦， 系啊， 我哋都要到下一间咧飞去 Made in Hong Kong 啦。喂，但系今日都多谢晒，亦都希望大家咧要对啲机组人员咧，我哋同佢 say thank you。 系啊，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